喂，hello，又迟咗啦，阿 Nana 即刻嚟啊！咦，今日有啲不祥预兆啊，一开始就已经点解咁讲呢？因为特别人少人入嚟啦，同埋等咗半分钟，一个留言都未有呢，就已经有三个 dislike 咯，真系好准时啊！今日打完风即刻，但系保持而家都系三个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同佢哋有啲第三类接触啦，第二类接触啦，咁你用一个 like。抗衡翻嗰三個，睇下會唔會 trigger 到更加多 dislike 啊？因為有時有啲生物咧，好難接觸到，同埋好難溝通到嘅時候咧，你就用啲特別嘅方法證明佢存在嘅。因為得三個冇理由，同埋點解係咯，都未有人講嘢，未有人 like， 未有人留言，都已經有三個 dislike， 應該都係咪人嚟嘅咧？到而家都仲有一個謎啊！咁你唔好话我唔好咁介意，我真系一啲都唔介意嘅。其实就反而我想嗰啲人咧，即系解释下点解我未听下 like 咧，系咪因为我得罪咗有啲人啦，有啲势力啊，又或者即系伤害咗佢哋啲咩咧？呢样我真系对家仲系一个谜嘅。Nana， 咁都系讲佢今日。OK， 睇下先边个嚟咗啊？好多收翻窄个 screen 先。咦，今日真系不妙啊！因为真系好少人，至到而家都系得几人啊，得27人啫，真系都几少下。系咪冇 notification 呢？定系听到个主题又唔开胃呢？个主题呢，今日两边都有两个主题嘅。Facebook 嗰边嘅主题呢，就系舆论突然间转风向。但是这个YouTube 那个主题呢，就是西九补选策略。我真的识条铁咩？即是学下人哋搞下这个标题党，咁睇下有冇多啲收听率啦。咁点证明呢？就是哇，又打交。证明呢都是徒然嘅，即是仲少咗人添。点解呢？解释唔到我算啦。啲动物呢排都心水不宁嘅，唔知点解，不停咁殴斗。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同换到 Nicola， we everyone， 枪及甩及 换 到 No Man Why， 喂，进加 band， 我听讲你。 到逢红一开始唔够十秒就有三个 气球， 仲快过我。 冇错。 Bridget Shush 探长好 ，Hello Bridget Shush。 魅力王蝉龙三个 dislike， 预备零食饮品啊。 啊。 大力水手。 啊 ，OK。 789咁快个 dislike。 系。 奇 Mono Hello， 大力水手789 haters 好勤力。 冇错。 变中雷海探长监制猫猫大家好。 嗯。 逢红冇嘢睇。Rosie Hello， 徐艺光 Hello， 尼禄王蝉龙8000万俾两个人中咗啦 ，Hugh Grant Vigilante， 系咯，8000万楼都买唔到啊，8000万，即系讲紧西九嗰啲啊。Hello， 呢个 Henry Kim 系咪第二次见到你定系第一次见咧？请问你系咪撞入嚟啊？亦或系平时冇 live 咧咁样？但系经过呼吁，你听开网台 app 入嚟嘅咧？純粹是市場調查，咁啊，你最好答下我啦。如果唔係咧，即係就好似同空氣嗰間嘢咁啦。喂，咁咧今日咧其實就有件笑話嘅。咁啊，首先都係等夠50人先開始啦，都差唔多啦。其實係咪慢咗咧？今日定係冇嘉賓又好似反而快咗咧？因為有時咧嘉賓硬框框咁坐喺度咧。即係好耐都坐唔夠人，好攞嘅其實就咁係咪即係大家用個腳嚟抗議，叫我唔好揾嘉賓呢？咁有人問啊，何亨係咪乜唔係何亨咩咁樣？何亨咧個 exact wording 咧就上次因為屋企有事就嚟唔到，咁佢咁下個月再約啦咁樣，下個月都未到，咁所以咧就唔會今日啦，當然。 吳康補選好趕客，一來不是全部聽眾都是西九，二來候選人真心趕客。Rebecca Lau 道 ，Henry Kim 探長，你見過我幾次了？ 係 Henry Kim， 我聽重温到。 哦 ，OK。 J J Man's Y 老探。 喂 ，J J 你好啊，阿 Law Man 喺度啊。喂，阿 Ultraman， 你今日咁得閒啊？喂，咁就係咯。咁補選好講下，咁啊，不如改個話題啊，不如大家出個題俾我改過啦，睇下有咩又唔講下，但係又即係可以，譬如集思廣益，大家認為用個咩標題可以吸到多啲人數睇咧？咁樣即係擺到明啊，老點㗎啦。咁其實最均真嗰個主題或者標題或者內容咧，咁就係阿鄧武式嗰個標題嘅，即係喺個網台 app 嗰度。原因就係咧，佢會即係一路我講緊咩，佢都會記錄低。咁跟住嗰啲係最均真嘅，反而有時講完之後咧，都可能同個主題冇關嘅。咁冇啊，我都係即係今日開始，我見到劉小麗就開始宣傳啦，就普選唔係即係補選九西。咁咧，我其實我真係一竅不通，我淨係見到。好被動咁，就係見到劉小麗啦。咁其他有邊個啊？係咪馮檢基啊？聽講我真係唔知道，所以唔應該出呢個題，因為我淨係知道有劉小麗。係咪黃毓民又繼續選翻咧？咁樣即係都未截止報名，咁所以咧仲可以拭目以待嘅咁樣咯。呢度有冇人咧好討厭政治嘅？想請問一下，有嘅舉下手啊，喂。 Vivian The Key 探長好 ，Pan Four Key 探長 ，Ultraman 數九十六 好 啱好時間。 哦，原來係咁，哦唔怪住屋企有事啦，可能係揀兩隻椰子啊，去租個垮啊，嗰啲都係屋企人嚟噶嘛，呢啲會唔會係咁咧？咁好明顯，大家都係 D 一百嘅聽眾啦，即係起碼 Ultraman 係啦，係咪？OK， 咁啊，其實今日咧就講個笑料俾大家聽啦，唔知應該係開心啊，亦或係覺得老鑑啦。咁今朝我就見客嘅，咁咩客就唔會講啦喺度。咁啊，商業還商業嘢啊嘛。咁但係只不過咧，即係有一樣嘢令到我，即係有人 stop 到我，令 dead air 咗十秒到啦咁樣。咁啊，今朝見客咧，咁我個 agent 咧就抌曬啲 CV 俾佢嘅。咁我喺 CV 咧，邊個 version 我唔記得咗噶啦，因為咧長期都係用嗰個 CV， 可能咧即係有單 job， 可能係好 specify 一啲技能嘅，咁我就淨係寫嗰樣咁簡化咗。咁啊 general 嗰份 CV 咧就監仔幫我整啦，當然，咁咧所以就我都冇懷疑裡面啲內容嘅。咁點知今日有個客咧，其中一個就問我咧，即係當我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咧，就問我。我谭生，你有冇填错到你个职业嗰个年龄咧？咁样，咁我想问点咧？咁样，佢话你入咗行30年，你今年有几大啊？咁样，咁只曲线咧，就我觉得，咦，原来我真系唔似咁老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同佢讲，查实咧，我今年几多岁噶啦？咁样，跟住佢好惊我话佢歧视年龄咧。佢话唔系，你唔使讲俾我听几多岁噶，即系我担心咧有冇。填錯嘢啫咁樣，咁我就話俾佢聽我幾時入行㗎咁樣，咁佢都我都知你入行嘅時候嗰套電影咁樣，即係佢都唔敢扮細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好彩咧，我今日就冇著短褲添，如果今日著短褲嘅見客咧，可能佢即係直頭問都唔問就大我，哇好痕我鼻，抹完張台隻手叫貓毛可能，咁咧跟住咧就係咯。希望佢啊，即系唔会误解我系我换咗第二个人。我都有问佢你系咪担心我换咗第二个人嚟咧？嗰个人唔系我咧，或者呢个 CV 根本就唔系我咧？咁样咯，就系、是。咁我觉得都几好笑嘅呢、這个都。苏苏 ，hello， 我见到康康咧就有个弹弓手的，但我见到你又出翻嗰、那个 ，OK。 恒黄 message retracted， 叔叔 ，hello 老探，恒黄你卓人 plan B 逢检机构成出黎家 叫、哎、 Angel 雷小丽今天在深水埗开记招极小记者，因我住这区见到美女美女佬探好本土自发清洁行动话题、Jack Music MB 邓无色 key 除返老还童、 咁其实就算唔 key 图呢都唔即係差几年啦，如果讲外表即係因为我睇返啲相呢即係未 key 图之前係老饼啲嘅，真係因为个人冇咁精神啦，可能係我真係搞搞鼻先好行。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Rebecca Lau Key 除真係可以后生十年以上。 唔係喎，你等先，我整下鼻先。順便搵啲嘢食先。哇，好痕啊！原来呢度有人破坏风水偷食烟，唔该咁痕啦，我以为啲濑啲猫毛添。唔好意思啊，哇，痕到啊！逢检机系西九地胆，唔出等几时啊？咁但係又冇協調啦，咁即係客觀就係戒票啦，唔知邊個戒邊個呢，即係你話劉小麗戒佢都得嘅，就冇話單向嘅，我覺得有。 Vivian 個 key 探長有鼻敏感嘛 ？Sharon 聽得探長多，真係被洗腦。而家見到澱粉質都會覺得嗰啲係毒藥，搞到心情好矛盾添，哈哈哈。 都幾負面喎，你咁講，即係覺得洗腦啊！即係你個腦唔係俾人洗㗎嘛，即係講呢啲嘢你自己研究一下實踐一下你先可以有呢個感覺㗎。我同時又識啲人呢，即係你講一百次或者講十次至一百次佢都你有你講佢有佢照食咁樣，覺得完全冇嘢。鼻敏感啊，可能我因为破咗铜啦，系严重咗些少啊。喂，唔记得问今日个音响有冇事添？我睇表啊，非常靓啊，今日，因为我逢亲一个人做咧，我支麦可以咁近，又唔使拧转去同嘉宾讲啦。咁近麦啲好声好多嘅，因为今日咧都听到有啲唔系几好嘅 feedback， 即系同狗吹有关。 General 唔讲逢检机系唔系鬼，佢句说话假设小丽一定会俾人 DQ， 所以拣佢更有胜算。食伤极之难睇，我问小丽都好危。Onzuka 64，大家好，美女美女 基 哥好嘢，最后一战啦，点做女好正。 乜基哥上次唔系话最后一战嘅咩？嗱，即系冯检基，佢个讲法又唔系话冇道理嘅，即系假若刘小丽俾人 DQ， 咁佢又有胜算啦。咁但系 DQ 就系连选嘅机会都冇啊，入到去俾人 DQ 咧，因为入到去俾人 DQ 咧，又要再做一次咧， 我相信港共政府冇咁蠢嘅，咁佢一定咧要谂计咧，喺佢参选之前搞掂佢啦，或者参选之前被 DQ 去参选资格啦，咁嘅时候先至投缝纫机都唔迟啊！咁最紧要咧就有个有份量嘅或者传媒帮手有个共识，就系、是、小丽未被 DQ 之前，咪就揾小丽咯。咁缝纫机讲到明，就佢俾人 DQ 咗，咪投俾佢咯，咁样都得噶嘛。咁所以真系要讲协调啊！但系香港人又好难嘅，香港人咧样样都系同佢起恶同埋情绪就控制咗个身体嘅，即系有个大局就好行嘅。咁所以我冇眼睇啊，真系唔知你哋系咪咁嘅咧？即系都唔奇嘅，即系你觉得系，你仲可以大声咁回应翻我，有咩咩问题啊？我系啊，唔捻中意佢啊！我投俾对家，唔捻投俾佢啊！咁样大把啲声音嘅，真系。 Ultramax 数96声音 OK。 OK，thank you。 我呢排有 cut 咗好多淀粉质同糖分，两三个礼拜都有，不过冇乜瘦到。大力水手789应该调翻来讲至真。从小我们是被洗脑，一定要食饭。Emil 连探长好，同好你卓人排第二后补小丽。 嗱，大力水手就有份量啦，讲呢句即系就简直系真理嘅。根本人喺300年前，多数人都冇饭食，唔系3000年前，系5000年之前有人话识得种小麦，咁饭都要3000年前先有人识得种米。咁根本上人类根本就唔使食呢啲嘢嘅，后来要听啲皇帝点咧，就走去起啲嘢啊，满足佢嘅个人嘅私欲，先至会利用呢个谷物嚟控制人嘅行为，控制人嘅生死，佢先至可以点交你走去起嗰啲万里长城啊，起嗰啲金字塔噶嘛。咁所以系咯，大力水手讲得绝对正确。Hello Amy Ao Young。未见过你喎，好似喂，欢迎啊！好混淆啊！李卓人排第二，后补小礼，即系咪各有各说咁嘅意思啊？嗱，即系我而家系港珠母嚟嘅，咁究竟系咪因为李卓人个计划又系咁啊？又话康康你自己讲咧，定系冯检基又讲明？即系呢啲嗱，以上大家提供嘅资料咧，系咪嗰个 candidate 佢自己讲出嚟啊？定话有啲？权威人士啊，类似老萧嗰啲讲出嚟嘅咧，我又真系想知道。今日我见到我个画面好怪，我个OBS 咧成日都无端端跳格啊！大家睇 live 嘅时候唔知会唔会咁，同埋唔知有冇甩嘴咧，因为我摸唔到啊呢个。 美女基哥老马有火，路合有倍率，追街烂马。 佢都系啦 ，Knocko 咧又停咗唔读啦，咁我读啦。Knocko 就话小丽被 DQ， 李卓人会上，咁但系会唔会令到？因为选民真系唔成熟嘅，老实讲，即系譬如李卓人，咁佢冇理由小丽未被 DQ 之前完全唔出声噶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就系暂时又好似 D100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双台都做到啦，就系话即系有个泛民嘅。嘅選民應該有個心理準備，就有個共識係點樣投票先得。即係因為你如果你咁樣企劃咧，就會有好多人講緊咁咩叫民主啫？即係問嚟問去三幅屁，即係見唔少。即係你策略性都係為咗一件事。咁如果你話唔係民主，咁人哋兩黨選舉都唔係民主啊，因為人哋黨內有初選啊嘛。咁但係我又聽到聲音咧，就救病於呢班咁嘅泛民咧。就冇初選底下咧，就自己就個別就出嚟宣傳咁樣，咁所以就真係睇大家的成熟程度啊！即係嗰啲政黨或者泛民之間唔成熟，咁但選民都應該成熟噶嘛，咁但係我見唔到咯，真係，因為今日仲見到好多，我以為佢係泛民嘅朋友或者黃絲嘅朋友。 就不停咁攻擊，鬥攻擊啦，即係個個都係鬼，個老鼠又最憎呢個，最憎嗰個咁樣。 Legendary on 99 hair 量 ，love 九兩五。 喂 ，thank you。 同富翁老老豆豆，九世多老豆，啲老人家識小麗老鼠，贏面真信唔高，逢檢機反而仲高，但佢唔受後生一輩歡迎。裏邊 The Key 小麗會否被 DQ 係一件，基叔話唔選又選又係另一回事。同糊弄小麗入咗公堂，李卓人定咗做 Plan B。 哦，原來咁樣。咁即係嗱，我覺得馮檢基個人係點咧？佢有冇出賣個選民咧？所以大家應該記住咯。咁我覺得選舉策略，佢話唔選又選，又另外一回事。即係如果大家都覺得，那個泛民議員呢是即是白璧無瑕，是要處女處男這樣才選的，那政治的人就是很難很能夠協商到，或者很難選一個你不會屌鳩他的候選人啦，因為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啦，新那些就著數一點，但是線你也都不少次，是不是？所以我對馮檢基極冇好感啦，我同你哋一樣。咁但係，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協調咯，因為而家已經買少見少啊。即係你再喺一啲冇咩揀擇嘅情況之下，再碎片化，又係嗰句，最尾得益係邊個咧？咁樣，咁你當然可以賴佢哋唔協調啦。咁亦事實上亦都係，即係有人就揀中唔中意。有人就比較理性啲，就揀贏面大唔大咁樣。咁我相信呢班人入到立法會咧，都唔會經常令我哋失望嘅。即係我都唔敢去就話唔會啊，因為撳錯掣又有，譬如梁耀忠嗰啲，你當唔當係泛民咧？咁佢又出賣過我哋嘅喎，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睇下佢哋背景係咪有好多要妥協嘅位，可以出賣到我哋啦。咁譬如，馮檢基呢啲人唔好制啦，原因就係佢賴以為生嘅，就算唔做議員，點解都有錢呢？因為佢好多funding咧，就嚟自政府，要喺佢好多社會服務裏面咧，要泵錢俾佢搞一啲培訓班啊。咁佢極大機會俾人揸住個春袋嘅。咁但係劉小麗咧，都暫時都冇乜呢啲咁嘅陰影。咁相對咧，佢會出賣我哋機會少啲啦，我估即係頂籠就係蠢啦、撳錯仔啦、四後一片頸啦，同埋過分執着啦，同埋離地啦咁樣。因為劉小麗喺個耳仔嗰度，我聽聞佢都係聲名狼藉嘅。咁我亦都同佢個議員助理有一次唔知邊個約出嚟飲啤酒咁樣，我同佢傾過。咁我聽到嘅嘢俾佢聽咧，佢係逐一否認嘅。哦，實情原來係咁嘅，咁嘅，咁嘅，咁嘅。因為劉小麗咧，我即係其實同佢唔係好熟，同佢傾過一次電話。又聽好多朋友嘅 party 幫佢做義工，又聽聞有義工收唔到錢，收唔到尾數。咁於是乎咧，佢嘅助理就一一話俾我聽。佢其實唔係咁噶，因為嗰個人唔收錢，佢自己話唔收錢嘅。後來唔知點解又話人哋爭佢錢咁樣，即係呢啲真係拗死人。但我覺得經常發生呢啲事嗰啲人咧，就算佢唔係真係爭人錢咧，佢交代一件事情都係唔清唔楚咯。即係同埋我做人咁多年咧，我成日見到名人咧就有風使盡利嘅，即係覺得自己出咗名或者。你自己走埋嚟做義工啫嘛，我冇嗌你嘅。咁嗰啲人咧，佢係零舍，即係等於收兵一樣啦。收兵佢冇講明俾你溝噶嘛，咁佢就係亦都一樣啦。即係收咗兵翻嚟，我只係唔陪你食飯或者唔同你親身講句多謝啫。咁你又反面啦咁樣，即係充滿好多呢啲問題嘅。即係我其實講唔到邊個啱同邊個錯嘅，真係。由 Knocko 那裡讀吧。 岳父小丽入工党个条件系佢被 DQ， 就系李卓人上。 OK， 所以今次无初选，独裁话世事，冯检基咪庆要出嚟，美女美女，小丽大亦不宜，有缺点，可能开对家，问你服未 ？No man 搞嚟搞去，最后俾个健康大事赢埋。听福李卓人有冇出嚟话要做 Plan B 先？岳父无眼睇。尼禄王禅龙琴晚金英华小丽谂住揾基佬初选，佢无回复小丽。红红丹议席应该派多给小丽呢？啲三线政客好大机会输。 嗯，首先咧，即系大家好多消息咧，都好似朗朗上口，同埋比我知得更加多啊。咁但系想知你啲资讯喺边度嚟嘅咧？系咪听完某个网台嗰条友分析完之后嘅资讯嚟咧？定係佢哋自己 announce 嘅咧，我又想知呢個。即係例如聽完金英咁講，但金英係咪真係直接問阿小麗啊？即係小麗諗住點，佢都知嘅。係咪直接問小麗？佢話但係小麗冇回覆，佢冇回覆小麗。即係呢啲係點樣聽翻嚟嘅咧？即係我就因為好多時咧，我觀察到咧，當事人都唔係咁諗咧，但係嗰啲網台全部都係瞓喺人哋床下底咁樣。或者自己諗係咁樣咁就講出嚟，咁大家呢就聽啲二三手嘅資料呢，就不停係咁發酵，不停係咁講到好似真嘅一樣咁樣。即係唔係講你哋係有呢個情況，我覺得呢個係普遍嘅情況係咁樣。 盡計響探長大家好， 王俊 榮李嘉賓 Jack 都拿過佢。Terry 霍基哥仔备受教主及替你加持，都几难给中年王师票。 即系点啊 ，Terry？ 你话我及教主咧，你真系太过褒奖啦。咦，我听嚟听去都系得个一千人，教主有十万人以上。即係只不過我呢個係分析嚟嘅，我唔係加持，因為佢好多時佢哋啲民協啊、街工啊，事實上真係好多瓜葛嘅，即係同政府攞分定各方面，咁變咗佢有時真係唔可以唔出賣，即係我梗係唔係體諒佢啦，所以我曲線咁樣理解佢得嚟，我又講咗個事實啫，咁又唔能夠。要養住班兄弟，佢識啲幾十年戰友喺度教書又好，或者 run 緊一個中心又好，咁突然間冇錢冚包散，佢自己都生存唔到嘅時候，咁到時都係都係去驗下血啊，又去撳唔到掣啊，到時又話有啲屋企有事啊，又撳唔到掣啊咁樣，有幾好似阿容海恩咁樣有呢個勇氣，我屋企都可以撳到掣喎，不如我生緊仔嗰陣時俾我撳個掣啦咁樣，係咪先？咁我唔知點解有啲泛民嘅。出賣過我哋嘅個案咧，個理由就係出血，唔係驗血啦、驗身啦，甚至乎唔記得咗試過嘅啫。如果唔知道講乜，你自己查下有咩議員係拆中樓嘅時候去咗驗血先啦。我都係泛民議員嚟噶，歷歷在目啊，簡直係。 Life General 又是賣台 Robert Chandler 探長大家好 Nike Saying Hello 探長 Hello Nike Chandler 探長 剛剛呢先至話個標題係係講客，但係呢我而家大大話話招呼大家十五分鐘呢都仲係講緊呢單嘢喎，你哋係咪好撚變態？你諗下，即係話個口話講客，但係自己好鬼鍾意講呢啲嘢，真系识条铁啊！真系。 Life General 又系卖台 ，Robert Chandler 探长，大家好 ，Nike 声响探长 ，Julian Chandler 探长 ，Terry Cox message retracted。Angel 雷小丽亲身在全谋讲。 OK， 小丽讲嘅乜嘢咧？嗱，头先咧，嗱，我又要重新咧，每次都要呼吁啲朋友仔咧。就是我呢讀緊嘢，即係我講緊即係互動嘅，係咪？即係當我講緊嘅時候呢，你哋係聽遲咗，我諗起碼都有十秒八秒或者十五秒，即係去到你哋嗰度。咁呢 當然個氣氛咧就俾你誤解咗，我哋真係 live 傾緊偈啊。咁於是乎咧，當我哋傾緊偈嘅時候，你 real time 打一句嚟答我咧。如果 real time 聽到你講，我梗係答到你啦。但你淨係講一句嘢咧，嗱，譬如舉個例 ，Vincent 就話李嘉賓 Jack 都鬧過佢。咁因為過咗咁耐之後咧，我已經講過幾個佢咯，究竟黃一文啦、啊、劉小麗啊、李卓仁啦、啊。咁所以我唔知道你話邊個佢咯，咁希望咧阿 Winson 或者其他朋友，即係成句 complete 咁講啊，即係我都明白呢個係有啲難度嘅，因為你嗰下真係出自真心 ad hoc 咁樣，好似同我對緊話咁樣，但係可惜暫時都未有呢個技術咧，能夠令到我哋可以 real time 我聽到你把聲咁樣，所以請你講清楚啦，同埋小麗親身在傳媒講邊一句咧，以上咁多句咁樣。唔好意思啊，因为呢啲问题真系解决唔到。咁当然我可以勾搭或者即系扮到啊，我真系听到你讲乜啊，明白明白咁样。咁但我真系唔明啊嘛 ，sorry。 演做雷小丽亲身在全谋讲 ，Terry Court 我系话基哥受教主及其门生啤梨吹捧，唔系话你。 哦，点解有个梨字咧？ 骑梁韦信旺， 哦啤梨。 大事赢面系好高，姚松贤比刘小丽形象好，陈海欣又再比郑永信知名度高，大台主播嘅身份对香港大众渔民嘅影响力好大。 嗯，明白。我哋啤梨，我就你个梨添。啤梨好多人听喎都，咁咪系咯，即系大家，所以听网台嗰啲朋友仔咧，就即系即系有人代咗自己去听或者讲，咁啊算数啦。即系有时听二三首就浓缩啲，咁就系魔鬼就喺细节嗰度啊嘛。即系有啲人。借个网台可以做到好多嘢，我就唔明点解咧，人人搞网台都好难赚到钱嘅。虽然有啲人卖埋楼卖埋骨灰庵咧，但系都唔够皮嘅嘛，可能即系有几个好似我咁样本身有正职啫。咁所以即系其实而家真系好复杂嘅，听嘢都要听下嗰个人有咩动机咁啊讲得。咁但系以我所知咧，一般嘅听众咧。即係是但啦，屌佢講咩？佢個人係點關撚事咩？咁佢帶到民主嘅信息出嚟咪得咯？你話只係呢個係撲街啫。咁説話就唔係咁講啦。即係如果唯一係撲街嘅話，佢對個社會影響好大㗎。即係用佢嘅政治嘅衝擊力同埋嗰個政治能量，去影響到呢、這個。选民的投票意向，那他已经影响了很多了，即是你解释到为什么现在立法会里面那么少泛民议员，你又多得这些这样的 KOL 去影响了你的投票，和影响了你的吵架，影响了你们又很争这个很争这个，即是很少说很喜欢哪个，通常很喜欢很快就变很争的，那个都争的时候没个选就冷淡咯，冷淡就不投票咯，不投票就好像上一届这样咯，即係我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咁啦，咁所以若然大家改唔到俾嗰啲 KOL 影響嘅話咧，都唔使知有人行嘅真係，即係我睇到好灰嘅呢方面。我 Vincent 話阿 Jack 個數過嚟數劉小麗，阿 Jack 我就唔明佢點解會同劉小麗好熟嘅。我見到啤梨嗰個台嗰啲人咧，又唔知點解成日都鋪條片出嚟抹黑啊，唔知抹黑定係讚啦、讚揚啦。咁啊好多，即係我覺得咧，佢係抄緊呢個匪類監察院嗰個 format 咧，就馬敬東係咪即係啤梨啊？啤梨啊，我想知，因為咧好多人咧就針對佢而剪一啲片出嚟，就同鱷魚啊，即係總以前低俗嗰班咧，又唔知搞咩分裂咁樣，真係好複雜，我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 Tammy Tam Hello 韦信王其实健康大事赢面是好高，姚松炎比刘小丽形象好，陈海欣又再比郑容信知名度高，大台主播的身份对香港大众渔民的影响力好大。叔叔，你个 phone in post 系咩意思咧？ 听话俾你听。 韦信王，你嘉宾 Jack 想过嚟扫刘小丽、，Angel 雷小丽打电话给冯检基，但冯检基无回复。 哦，明白。 General 知名度高系优势。上次姚松炎死因都是因为好多九西人还没见他落区，所以目前是非常不乐观。东西网台卖埋神仙水， 什么叫神仙水啊？我想知道，我只是知道卖是红茶菌而已，有神仙水这个 topic。 多谢 Vincent 你好解释好清楚，终于可以即知道多一点。形象大使是誰我都不知道，健康大使是誰，你為什麼不說名字，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馮檢基是健康大使。還有我劉小麗打給他，他又沒有follow，這班人在做什麼，真的即有很多人說需要共主，有很多人不需要，但是他本身大家都鬥廟的，所以即是对中国人来讲呢，真的需要一个共主去一锤定音，或者拿一个好的意见才可以很有效率地打这场仗，要不然根本就死硬。不过极权那方面已经预测到了你这班人是这样的，还有大部分的听众又是选民的都是这样想东西的，所以根本就惊都未惊过。 韦信王 Jack 话佢朋友就系被刘小丽 投诉 咗个苦主，恶婆泛民上次搞初选系好记开始，点知要劝退冯检基唔跟游戏规则衰收尾，今次拍衰又唔搞，整个民主制度变咗独裁，咁仲争取啲咩参选权、备选权、真普选、美女美女游戏是政府定？选举疑似垂死挣扎，大力水手789 Pelly 是马建言。 哦、okay. ，Terry 郭系食指中年师奶，捧住自己同高永文嘅合照，四处扬威耀威，沾沾自喜。佢哋一定全力铲健康大使 Terry 郭陈海欣。 咁健康大使系边个咧？健康大使啊，仲系咁样咁冇交代咁样。 恶婆健康大使是建制支持的，叫陈海欣。 明白。 金辉跛佬对脚喷完神仙水，侥幸翻路。 边个叫跛佬啊？ 黄健康大使咪系陈海欣。 明白。 大大嘅广告响喷， 哦，明白。 全国九西都插满旗了。 系。 吴小丽用守护幸福做主题，喺深水埗点会 work？ 系。咁啊，点先 work 咧？你觉得 ，Norman？ 我尝试咧。去轉話題了已經，咁咧就中意人響應啊，鄧某色。 Jack 咪食 MB 鄧某色有啲人不似 Pelly 教人投資大馬流。 我記得咧，我曾經有個犯罪咧，即係出嚟食餐飯咧，有位網友叫阿 Jo 咧，好得意啊佢，我覺得佢 post 啲圖出嚟咧，好高質嘅。即係啲笑片，尤其是即係唔知喺邊揾嘅，係有啲網有啲群組，但係好得意喎。佢咧竟然跟咗阿 Barry 去買樓喎，即係我唔明點解咁都有人落搭嘅，仲係聽狗吹嘅朋友落搭，我真係匪夷所思嘅，都唔知點解。即係落得搭，照計嗰啲人唔會聽狗吹噶嘛，但係。真係大惑不解，如果阿 Jo 喺度咧，就請你現身說法啦。即係點解嘅咧？點解落搭去陪人哋去睇樓，但係聽狗吹完全咧唔開心、唔舒服嘅喎，聽得咁，但係佢又會走嚟犯罪喎？唔通你係針？冇理由啊，冇咁嘅價值。唔通你真係咩台都聽？唔通你真係冇乜腳食飯？好多點解？哇！今日呢個 mix 真係好正。首先要講下呢一杯啦，我朋友送俾我嘅，真係超靚、超感激、超多謝。 睇下都係咩字眼啊！哇，黑吃黑咧，呢、這個真係好高級嘅 design。睇下度寫住咩？有冇朋友認得呢個杯啊？迪士尼嘅出品嚟嘅，就係、是、Star Wars 啊！不單止個樣靚，揸上手咧，佢係比一般瓷杯係凍啲，可能溝咗一層輕金屬喺度啦。咁兼夾咧，佢個磨砂面層咧，洗完杯係好快乾嘅。咁四來咧，今日呢個 mix 咧真係一流，我用咗五分三嘅可樂同埋五分二嘅凍咖啡，即係一樽嗰啲咧，喺十蚊店買嗰啲，哇！真係好味道咧，再加埋呢啲咁嘅夏威夷果仁咧，根本就停唔到手。 同互联两大泛民政党完全 hea 打，好似方希咁，就曾讲第100元。 喂 ，thank you Ada。 好多人落石都系因为太怕上个保险有条后路俾自己。嗯，莫道个杯好靓喎。 系啊，喂 Ada 咧 ，Ada 真啊，好得意喎。你又 sponsor 我，但系你又唔留言噶，但系平时又唔见你个名出现咁样，但系你又会 sponsor 噶，即系仲系100蚊添。真係感激，下次今日請你食翻包呢啲啊！如果有機會見到你，唔知道上次有冇有人聽過 Johnny 嗰集咧？因為發覺咧，即係個 pattern 上咧就係、是、逢親我揾啲朋友同音樂有關嘅人上嚟咧，都係好鬼毒藥嘅，即係。可能 live 都唔夠100人啦，隔咗幾個禮拜都係得1.幾K 啊咁樣。雖然係咁，即係我自己嘅喜好嚟講咧，我真係中意有啲音樂人上嚟吹咯。因為 stage trip 嘅初衷就係音樂啊嘛，係咪？有冇人唔知道 stage trip 嘅初衷係咩啊？或者有冇人嚟我條 channel？看過很多次9/24，但是又不知道在2009年的 Stage Tour 是拍什麼的呢？不知道有沒有人不知道呢？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太自大了，以為人家知道的話。 大力水手789可能閒錢多，當買間別墅住咯。每個人情況不同， 冇錯。 Tim 今次西九補選不樂觀，假若馮檢基無恥地要出嚟爭，劉小麗肯定冇得贏。搶懷搶問鄧模式就知邊個係馬景東。惡婆咖啡溝可樂，我試過正，不過可以試下溝沙士。 沙士有糖啊嘛。 Check my six 像歪床，美是否指馬景東？韦信王沙士冇 zero， 抢琴 冇错。 我有听， 我有听乜嘢？哦，你话9年前嘅 stage two， 冇错。咁咧，咁大家都直头交都费事俾啦。一讲音乐人嗰啲，大家都唔中意音乐嘅。咁呢度一讲呢啲咁嘅选举啊，讲呢啲咁嘅是非，网台是非有兴趣听。咁但系。你有興趣聽還你有啊，但我真係唔係太多資料可以滿足到大家嗰個求知欲㗎嘛，係咪？ 唱及 Nicky Brown 叫肥文上來吹，有層我多數聽重溫。 哦，明白 ，thank you。 生酮就唔使 zero。 係，生酮就唔使 zero， 點解？生酮先要 zero 喎。咁 Ada 多數聽重複啦。咁阿俊咧，我諗你都失望，因為肥文咧，你唔好話叫佢上嚟。即係有時去開佢一區嘅出嚟飲茶，佢都唔出嚟嘅。唔知道可能佢可能年紀大咧，有啲身體嘅殘疾又唔敢話俾人聽咧。我估啊，或者冇乜體力啊，咁樣又唔想見人啦、啊。咁啊唔知點解啊？咁總之我送上門佢都唔出嚟嘅。而家唔知點解，即係冇以前咁活躍啊。可能個仔玩謝咗佢啦，因為個仔好撚白厭啊。聽講咁大年紀生仔有呢個問題啊。即係等於我隻貓咧嚟咗隻新貓，佢係咁同只老貓玩，只老貓不勝其煩咁樣應酬佢，直頭後來避咗佢嘅真係要。 Gilbert 不是香港人，講咩都廢，今晚齋聽呵，大力水手789查過下 Johnny 資料，原來他當年參加過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 哦 啊、尼陸王蟬龍肥文超搞笑，跟著李梅建議叫肥文上來吹，樂圖搖啱啱先有 YouTube 通知。 哎呀，為什麼這樣的、啊咁大家梗係好想，即係有幾位朋友啦，即係尤其是 Stage Trip 嘅舊聽眾啦，大家好想揾肥文啦。咁啊，剛才都解釋咗，因為我上公司揾佢，因為公司住喺屋企附近，即係住喺公司屋企附近，佢屋企住喺公司附近嘅，佢公司嗱，即係我以前舊年9/24嗰個場地就喺土瓜灣嘅。咁每次上親去探班咧，我都有揾肥文嘅，基本上。但又坐唔到做嘢啦，第一。第二呢，約佢飲嘢佢都唔出嚟嘅，唔知點解。即係有時我可能唔係咁識睇眉頭眼額啦，即係嬲咗我又唔知呀咁樣。咁咪爽約囉，或者唔應邀囉咁樣。我真係呢個唔敢講，真係對自己冇乜信心呢方面。咁頭先有人問呢，究竟嗰、那個有個咩封煙呀，嗰、那個嗰條片係做乜嘅呢？咁首先又要多謝啊鄧武飾先，因為呢我自己係個 page 嘅版主呢，我睇唔到人哋點樣睇返我 page 有啲咩掣彈咗出嚟，同埋點樣可以錄到留言或者點樣可以 contact 到我嘅，咁我係完全唔知嘅。咁我直覺因為 Facebook 嗰個印象係可以直接打電話㗎嘛，咁點知原來啊鄧武飾話俾我聽呢，嗱 page 冇呢個 function 嘅，咁於是乎呢佢就專登拍咗一條片嚟話俾我聽呢，即係話俾其他朋友聽呢，就點樣可以 contact 到我，因為我有時有啲封煙嘅環節嘅，例如你有個鬼故唔講唔得呀，咁可以封煙我啦。咁呢如果嗰日我冇咩特別嘢講呢，即係9/24咁嘛，講明即係個氣氛假如係大家可以傾下偈咁樣，有你又唔使得條友講晒，即係你唔悶我都悶呢，係咪？咁於是乎呢我就建議有人打嚟嘅，咁譬如上一次星期一阿塔就打嚟啦，咁呢咁另外有位朋友呢叫做 KYKY 呀，咁我諗佢都係路過嘅啫，即係都係即興咁樣嘅啫，就好高要求地要封煙，咁我就叫咗佢，不如你喺我個 page 嗰度留個 message 呀，或者留錄你段鬼故呀，又或者你直接打嚟啦，咁樣我咪可以大家聽到你講嘢囉。咁佢話唔識整，解決唔到個問題。咁於是乎呢，正如我頭先所講呢，我又見唔到個 page 嗰度我點樣搵到人嘅。咁於是乎呢我就請教鄧武飾。咁今朝呢佢又幫我整咗條片嚟 upload 上去我個 timeline 嗰度，我亦都 share 咗出嚟。咁希望各位朋友或者有啲朋友譬如想講鬼故或者想講下佢有啲咩見聞嘅，咁就可以打入嚟嘅。咁點解今日就見唔到 KYKY 啦。咁呢個 post 就咁樣解嘅啫。咁要大家有興趣呢，話有樣嘢想講，你首先要留個言先。咁呢如果啱或者啱個話題嘅話呢，又可以打我嚟囉，即係 message 咗囉。咁所以你如果唔明點樣可以 message 咗我個電話，即係喺度響到搵到我嘅話呢，咁就麻煩你睇睇鄧武飾嗰、那個嗰、那個 post 嗰條片係點樣運作，咁你可以打入嚟㗎啦。 韦信黄油丹粉老唱怀唱，我早排先再睇翻肥文同志哥讲鬼故嗰集 ，Jack Music MB 邓武飾唱歪唱，马敬东不是 Perry，、 哦、 马敬东在 Facebook 是一个貌似中葵头像的 call 水准系刘墉级数， 刘墉级数即系点啊？即系我其实我完全唔知个级数啊，即系总之。人力嗰啲人我都覺得係阿蕭嘅契弟嚟㗎啦，即係我因為平時我冇乜嘥時間嘅，即係好武斷啦咁樣講當然。但係呢你一睇見有老蕭旁邊坐喺講兩句嗰啲呢都係冇乜機會講第三句嘅。咁同埋甚至乎嗰陣時佢嗰個台嗰啲主持呢我都詞不達意嘅，同埋好有信心同埋好自負嘅咁樣。即係勾唔起我興趣囉，唔知點解。不過你同我講嘥氣嘅，即係連黃子華我都唔係好大興趣咁嘅時候，咁何況嗰啲咁嘅，即係唔知人形河馬定唔知咩，即係總之見即係認唔到個樣記唔到個名嗰啲就更加唔使講啦。劉墉嗰啲我聽過半次我都嚇到以後唔敢聽，咩講歌劇呀、 屌，即係想學羅漢推歌又唔知推啲乜撚咁咧，聽到打冷震啦，總之。咁佢個水準係點，吸數係點，我完全唔知啦。即係嗱，咁講唔係話我自己叻啊，我完全係比佢吸數更加低添嘅。咁啊，大家包容啊，梗係多謝啦。 Terry Corkelly 好似叫馬建賢。 哦，可能佢老豆唔係廣東人嚟嘅，因為建賢呢啲名嘅讀唔響嘅，讀極都即係要用廣東話。哦，咁啊唔知啊，即係總之我呢排咧，因為無端端有啲咧 recommend 你睇嘅 channel 咧，或者某個片咧，咁樣我成日都見到呢啲名字出現咯。馬建賢又可能少見喎，反而馬敬東啊、鱷魚頭啊，唔知。即係嗰扎咧，成日不停咁樣，好似匪類監察院咁樣，即係互相抹黑咁樣咧。即係覺得黃毓民啲契弟就係契弟啊！即係全部都學曬佢哋，學曬黃毓民咁樣咧。即係交友為苦，樹敵為樂咁樣，都唔知有咩意思。即係有時有啲你唔想理，但係硬係唔知點解老時常出現嘅。即係正如我上次講《笨兒之聲》嗰啲嘢咧，即係我已經即係 unfollow 咗佢啲嘢嘅啦。但係我啲 friend。又唔知又陪佢癲咁樣咧，成日都見到一啲即係令到人好唔開心嘅嘢。即係有啲人，你唔好擺心啦。喂，有時唔係擺心啊，有啲嘢即係曱甴同埋蚊啊，咁啲鼠患啊咁樣，你都唔想擺喺心噶。但係老時常出現，影響到你嘅心情啊嘛，真係咁樣咯。啊，有個好嘅建議啊 ，Not cool。 樂蒲探長會唔會講瑞典單嘢？ 好啊！ 陳國榮屋免費酒店一晚，金輝 and 年前喺 stage 接睇過新番啲片，張信宏、劉家雄又推過歌，認同佢講嘢懶係得佢一個知，得佢一個識咁，好能頂。Sally Ma 早晨探長， 喂 ，Hello Sally， 可以聽 live。 喂，多謝你啊！你係咪海外嘅朋友啊？如果你講得早晨咧，你應該係美国西岸的朋友来的吗？或者美洲西岸会不会呢？我估啊，看看多早啊。 唱怀唱 Tech Music MB， 其实我都不想知道马敬东和 Pelly 是什么人。 Sorry， 那不要说了，因为我只不过讲出了感受而已。即係近來多咗一集 recommend 我睇嘅片，就係嗰啲人咯。咁啊，同埋講嗰個瑞典嗰兩個遊客啦。即係其實呢單嘢咧，後來出咗條片，就係講人哋點樣請佢出去，佢點樣插水呢啲。咁其實對我嚟講咧，啲強國人有咁嘅行為咧，就真係一啲都唔意外嘅。原因咧就係如果有聽過做 D 一百嘅朋友。那個年代咧，我都曾經有個經歷咧，我都公開講過噶啦。咁但係基於呢度咧，好多人都未必係 D 一百嘅朋友咧，咁我講多次啦。因為喺2012年嘅時候咧，我唔知咩事發燒同埋發冷，個喉嚨腫曬，即係開頭就由個喉嚨痛開始產生一啲發燒同埋發冷嘅病嘅。咁咧，我仲捱咗兩日。我就係走去睇中醫啊，好似睇中醫之前啊，淨係發燒嘅啫。咁食完啲中醫嗰啲藥咧，發埋冷添。咁咧個人好唔掂啊，即係每日咧就淨係發燒同埋發冷嗰個交界咧，係正常運作到係比較精神啲。咁嗰個中暑咧，大概係黃昏啦，即係過咗三點之後咧，就開始退燒，跟住到六七點咧就開始發冷嘅。咁我社交咧，淨係嗰兩粒鐘嘅啫，就係屋企人食飯啊咁樣，跟住我要嗱臨翻屋企走，因為好辛苦啊，發冷咁樣，咁都唔係辦法嘅，諗住睇完中醫好翻，點仲衰咗？咁於是乎咧，就嗰晚即係發冷到好交關咧，跟住入咗醫院入急症室。咁咧佢一見到咁嘅情況咧，我記得係律敦治嘅，嗰陣時住喺銅鑼灣。咁啊出奇地咧。急症室就唔係等好耐，咁我極速就入咗去嗰、那個病房啦，急症室啦，咁即刻亞生就上去病房，就好嚴重咁樣吊曬鹽水咁樣，因為退唔到燒，因為發燒咗幾日，佢驚危險咁樣， 咁啊，盛在咧就發冷同發熱咧，就唔會長期燒住咧。可能個人就冇乜 short 到啦，可能 short 咗又自己唔知啦。因為都幾高嘅發燒，發到104咁嘅，接近103.幾咁樣。咁於是乎入到醫院咧，就即刻要吊鹽水啦，唔食得嘢啦。咁咧隔咗24小時之後咧，就先開始退燒。咁樣咧，但係佢醫生咧都仲未查到係咩病，咁連續喺度住咗差唔多，我唔記得5日定一個禮拜，咁晚晚都食唔到嘢，好似吊咗鹽水幾日添。咁咧於是乎咧，我發覺嗰陣時咧唔食嘢，原來個人咧係會咩藥都唔使，當然佢有俾抗生素喎。咁但係咧食完一個 round 嘅抗生素咧，醫生即係個主診就走嚟同我講，佢話佢好奇怪喎。又驗過你啲血啦，又中過菌啦，係咩都查唔到，即係即係你個係怪病嚟嘅，因為你又發冷又發熱 ，suppose 係好 typical 嘅某啲譬如傷寒啦，或者唔知咩久違咗好耐嘅病菌啦，或者咁都話中唔到菌喎，又唔知有咩事喎，咁於是乎咧住咗第四日之後咧，咁因為我嘅 case 咧就唔知點解幾個醫生會診。可能因為可能唔知隔幾日有個好 senior 嘅走嚟睇我病咁樣，咁啊三條友就喺我床頭度開會，就大家都講出我個病有乜嘢可能性啦。咁但係咧，嗰三個醫生嚟之前嗰招咧，我就已經直頭係超聲波掃描咗個膽啊，因為有個醫生話懷疑個膽有啲發炎啊，定但係已經食咗抗生素，應該膽發炎嗰啲好少，好輕強，就唔知咩事啦。總之。咁照咗超聲波個膽都冇事，咁於是乎咧，嗰、那個 senior 嗰個醫生咧嚟到好寡言，聽完嗰兩個後生嘅講咧，喂得啦，照膽鏡啊，定唔知照胃鏡啊，即係總之要我好辛苦嘅 process 啦，即係嘅手術啦咁樣。咁跟住咧有一個後生嘅醫生咧就話佢唔贊成，因為咧好傷嘅病人嘅，佢唔知點解喺我面前講好傷嘅 patient 又唔知點樣。我覺得唔應該咯，因為如果個膽有事，佢又唔知做啲咩，即係有啲咩睇過之後咧，冇理由睇唔到個膽有事嘅。咁跟住咧，我心諗死啦，話大佬又要照胃鏡，要懟曬入個口度，好辛苦噶嘛。咁跟住個老個醫生咧，佢話：啊咁好啊好，咁你揸主意啦，咁你觀察多日啦咁樣。咁跟住嗰幾日咧，好難捱嘅。點解講咁多嘢咧？佢講多咗，其實同個病情冇關。即只不过想讲俾大家听咧，点解我咁多日都喺里面咧？咁但系咁多日里面咧，我由第一日已经瞓唔着噶啦。你知啊，我一条马甩佬同埋年纪唔细嘅时候咧，就摆我喺一啲咧，即系男病房嘅老人病房。咁你知老人病房啦，成晚啲人都起鞋鞋，有啲人就一路发梦，一路嗌救命都有嘅。咁我已经瞓唔到啦，第一晚。咁咧，第二晚开始适应咗，唔系适应咗瞓到。係適應咗咧，我將嗰啲原本好氣氛好恐怖嘅感覺咧，就轉化咗成為我一個好奇心。咁我就聽到隔離病房啲人嗌啲乜啊，即係眯埋眼，因為我曾經跟過即係睇過一個上司嘅報道會咧，即係嗰個係凌波車，就原來人咧眯埋眼係可以分析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即係可以冥想嘅時候。你控制到聽到啲嘢或者唔聽啲嘢都得嘅，咁我就借嗰個機會咧就實現咗呢樣嘢。咁當你喺醫院咁長時間，我又唔係話特別中意睇書，咁於是乎咧我就好八卦咁樣豎起耳仔周圍感覺下側邊嗰啲有咩發生啦。咁我聽到咧好多老人喺度貧死啦，有啲弟子話唔見咗佢啊，搶救啊，發開口夢啊，見到自己個細佬啊，見到阿叔啊咁樣啲，全部聽曬。咁但係到第四晚之後咧，即係我頭先講完嗰個經歷嗰晚咧，我就聽到咧係好遠嘅一間房咧，有啲大陸人喺度傾偈。咁明明已經過咗探病時間啦，因為除咗啲呻吟聲，夜晚係好靜噶嘛，或者啲機器嘟嘟聲嗰啲啦。咁我聽到有兩個大陸人，一男一女傾偈。咁我又睡咗自己仔眯眼聽佢講乜，雖然我唔明佢太明佢講乜。咁咧好似咧。然后有个女人呢就静静鸡唔知有咩办法入到病房呢就想夹大师徒啊即係想走数啊即係想入间医院呢入个病房呢就帮嗰个佢老公執嘢咁就諗住闪人 咁可能 check 过冇事咧，又唔想找数就走啊嘛。咁嗰两个大陆人咧，咁俾人发现咗事败咗之后咧，就有啲男护士走去hold 住晒佢哋嘢。嗱，你唔准走啊，你要主诊放你走，你先准走。佢话即系跟住不停咁同嗰啲护士解释啦，即系又又软至硬啦，又讲啲唔咸淡嘅广东话啦，跟住咧。即係懷柔政策，諗住呢即係可以耍得甩嗰個肥仔，咁就走得啦咁樣。咁但係嗰個肥仔係嗰啲即係主要係綁住啲病人咁大隻嗰啲，咁佢唔理佢，咁不停咁俾佢轟炸啦。咁於是乎呢，咁嗰個肥仔呢不停咁同佢講，佢話喂你唔可以咁㗎，我哋呢度有規矩呀，點點點呀，你聽我話啦，返去啦，乖啦，咁樣即係氹佢又成。咁點知呢氹到佢呢唔耐煩啦，突然間喝鳩人呢，搵普通话喝鳩人，又讲到自己以前咧，中国咧喺大陆咧又唔知有几有势力噶，啲你睇怕咁嘅恐吓，即系软嘅唔得就硬，即系咁样喺度捣乱，嘈捻到人哋隔篱嗰啲，即系人哋入得嚟呢度夜晚，即系都系身体有事嘅，但系你咁样骚扰人咧，不知所谓。咁我当时系插紧豆嘅，即系我只手系我行唔到过去睇个斋厅，咁跟住咧就我就系见到大陆人咧。为咗走数呢即係去得好盡嘅，即係係咁狂闹啊，跟住有个女护士呢就走嚟，即係越来越多人走嘅时候呢，咁佢老婆呢就拉住个女护士讲呢，哎我哋其实好惨嘅，我哋嚟即係又远喎，即係讲又喺度扮可怜喎，咁个女护士係心软喎，即係最多唔出声，但係有听佢讲咁样揿住啲人俾佢走，点就精彩。点知呢即係一个男女就互相做好人丑人啦，咁搞到呢成个医院嘈到不得了，我諗当时即係唔係垂危嗰啲病人根本就全部都醒晒俾佢搞到。咁於是乎呢就我已经好撚兴啦，屌咁搞错你人咁样嘅。即係因为我听到晒佢讲乜啦，又成日话阿妹你香港人真幸福啊，我哋咁即係喺度狂撚解释，其实最尾都係想走數咋嘛。咁我睇我即係听佢讲佢应该唔係冇钱，但係觉得自己好有计啦。即係大陆人就係咁㗎啦，要耍无赖嘅时候呢就软硬兼施，为咗走数去到好盡，根本佢就冇咩特别嘅身体嘅毛病或者危险嘅。佢就諗住入嚟免费检查啊，或者唔知咩动机啦，就入咗医院咁样。咁於是乎呢去到嗰两三个护士都搞佢唔掂嘅时候呢，有个类似可能最 senior 嘅护士，但又唔好老嘅啫，因为啲人成日见到老嘅护士就话护士长噶嘛，咁我相信嗰个系护士长啦。咁佢啲而家邵美琪咁大嘅啫，咁邵美琪咁嘅样添嘅，即系都靓嘅，但系中女啦，直头黄老太咁样，好急步咁样冲去嗰度，用广东话同佢讲：你同我坐喺度，你再喐我就报警。一系你再反抗就绑住。听日呢就有人招呼你，听日呢就要主诊医生话俾你听走唔走，唔系话你想走就走，呢度香港呢度唔系大陆，哇直头真系有人拍手掌。即系直至到有个咁劲嘅差婆嘅咁一个 senior 嘅护士呢先至可以轰到佢囉。咁其他嗰啲护士呢全部啦，即系你知唔知点解香港人呢多数一见到大陆人就即系脚都软埋㗎嘛，即系唔理你系有钱人定穷人。都是香港人就是奴性的，咁是唯独是那个讲广东话的恶的护士才可以搞掂佢。咁你想下几唔要面，人家话要绑住你，俾你咁俾人咁样喝，即係冇晒面咁样，佢哋先至就范。咁嗰两个好彩係老嘢，即係两公婆都老嘢。如果一个山东大汉老啲嘅话，根本上冇人撳得到佢。佢就咁走咗㗎喇，可能即係要请警察，警察就好耐都冇未到嘅，咁直至到嗰个护士搞掂咗，原来真係有人报咗警，可能隔离嗰啲病人啦，咁后来警察好耐先嚟囉，咁嚟到冇事啊，冇人受伤啦，咁跟住就收队啦，咁样咁佢嗰晚呢即係个老婆呢俾人赶走咗啦，咁佢咪冇声出囉。即係中国人呢，尤其是大陆人呢，即係我又有人话唔係个个都係咁啦，当然我只有讲定先啦。即係大多数都係见到呢啲咁嘅大陆人呢，即係你係要咁样对佢呢，即係话要绑佢呀成呀喝佢呀，佢先要收敛嘅。咁而家好明显就讲緊係2014、13年啦， 嗰陣時大陸啲人冇咁有錢啦，咁而家咪囂張咯，去到外國瑞士定瑞典啊，即係總之去到別人哋嘅地方，嗰啲鬼佬越斯文越講人權，越有紀律嘅，咁咪恰咯，即係恰到人哋真係要出警察嚟拖你，屌又插水又成一不知所為，屌真係去到邊衰到邊嘅真係，即係俾共產黨馴養過嘅中國人就係咁噶啦，即係仲衰過皇帝年代。好似大家讲呢啲话题又冇咩兴趣系咪？咁啊仲系讲紧刘墉嘅，点解仲有人？我睇紧读到边度？可能我冇好耐冇读啦。OK， 卧铺睇佢哋呼天抢地叫救命，真系极度黑人憎。Salim 啊，而家是加州圣何西早上8:30。Terry 和刘墉 同花生台嘅肥佬黎系同一类人， 哦 okay、 出嚟参选过，就自觉系政界名人。 哦，明白。 听解读得 ，Jack Musick MB 邓武式马建东是一位知识分子，佢 Facebook 文章很有趣。起初大家估佢系一个老头。後來發現是一個40未到的人，當成家立室，車尼馬建言只是黃毓民 style 的混人，不用注意。偉成翁以前的年代，這個病就叫撞鬼，哈哈哈哈走佬失敗， 樂 婆一見權力就會就犯，衰過清朝 XD。 是啊，丟伯真的衰過清朝，不是講笑，因為共產黨管治之下呢，即係當然即係我即係講定你哋心裏面諗嘅嘢先啦，有啲人啦、啊、即係佢全部都係受害者嚟嘅，即係點解要成日埋怨一啲victim 呢咁樣。咁但係當然埋怨啲victim梗係唔啱啦，咁但我亦都同時冇義務要俾佢影響，要受佢令到我哋有，即係我哋冇義務要接受佢哋为我哋带来嘅祸害㗎嘛，係咪？咁所以我都係一套火啦，当然。咁因为文革经过又唔死得嘅人呢，难免呢佢都有一种技能呢，就係唔係你死我亡囉。即係你自私到一个点呢，你退返转头呢，即係逢亲佢试过啲嘢去到好盡，佢又会得逞。你有啲恻隐之心，你又蚀卓。你为他人着想，你又是蚀卓。即是当你个去到咁极端而又唔死得嘅时候，点解话你唔死得呢？因为喺文革嘅时候呢，真係唔係你死呀，佢死呀。因为呢你係属于边一类人呢，咁毛泽东讲一句呢，你又俾人斗。咁除非你想唔死呢，你要企埋喺斗人嗰边，即係去返权力嗰边。咁个权力叫你做一啲扭曲人性嘅嘢，你为咗保返条命就要做返一啲咁嘅残酷嘅行为呀，甚至乎係违心嘅。咁当你成个年代都係咁嘅时候，咁人仲边有信任啫？人人天生出嚟为咗生存都係要令对方死，或者呃对方，或者攞对方嘅着数，係攞人哋拥有嘅嘢而俾自己先能够继续生存嘅。即係有咁嘅洗礼嘅人又唔死得嘅时候，因为死咗嘅人呢係某程度係相对係可敬啲嘅，因为佢容忍唔到咁扭曲而去选择死都有㗎嘛。即係我老豆唔係我妈嘅老豆老母咪係囉。即係佢哋係相对係有钱人嚟嘅，即係被得批斗就要呕晒啲家产出嚟俾人抄一家之后，咁佢忍唔住，佢唔想再做第二个，即係唔想再做施虐者，就唯有或者懦弱啦，可能就走去自杀囉。咁你仲有廉耻嘅人呢，就一系选择死，系一系选择又有廉耻就改做冇廉耻。咁你諗下，死症都全部都系极品嚟㗎喎。即係我唔系有刻意去评论一啲在生嘅经过文革嘅人。但我呢个纯粹一个分析呢，即係当你俾一个咁嘅政权洗礼之后，而你又能够得以生存，而你又觉得好庆幸能够生存到，你有咩技能呢？个技能咪就係我以上讲嗰啲嘢囉。咁因为个烙印太深嘅时候，点会改得到啫？如果你用返呢个价值观去教你嘅仔嘅时候， 咁你个仔都系变咗你咁嘅人咯，而你又唔觉得错嘅话，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客观嘅分析嚟，即系所以，唉，就点会有好人嘅？老实讲，好人死晒啦嘛，因为。 尼禄王禅龙洞产党控制人机思想比清朝更厉害， 梗系啦。 王信王完全唔觉得大陆人系 victim， 你估共产党响任何地方都可以咁茁壮成长咩？大力水手789文革显害一直到现在 ，Denily message retracted。Terry Paul 我诺叫得好凄惨，Denily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你好 ，Denily。Nana。佢唔係好凄慘啫，佢係咁樣打招呼啦啦。原因咧，佢聾咗啊！佢咧要教即係出盡喉嚨咁嗌咧，佢自己都聽唔到啊！佢靠啲震盪震翻個腦啊！咁所以咧，佢出盡力咁嗌咯。咁你覺得好凄慘咯 ？Hello， 你嚟啊？咩事啊？想坐大髀啊？呜、哦！好疯癫啊！嗌得。我唔知点解呢讲到呢啲啲严肃嘅问题呢大家又停晒係咪喺度沉思緊同埋向呢个死难者默哀緊呢请问。 讲下第二啲喎。可能想食嘢。 唔啱食过呢啲。 又开多咗一包。 我嗰包旧嘅喺边。哎呀唔算埋呢包啦。 又开烂咗。 梗係啦唔係冇烂到包都埋。 我 有冇第二啲嘢食呀咁咪俾个芝士饼盘我食下，好啊！惨啦，一饮可乐咧， 太早食嘢啦， 听讲。哦，系、哦，唔好怪自己。同埋头先我食小雨天咧，我又食唔晒咯。啲芽菜，因为今日咧，我哋个起身嘅时间咧系比较骑呢嘅，平时比较早起身啦。今朝啊八点几起身就走去见客。约咗人10点零，咁咧就好早食咗嘢，即系将成个食嘢嘅时序吞前咗。咁于是乎咧，到正常食晚饭嘅时间就唔肚饿，都系攞嚟钱噶啦。即系我就并冇嗰种本能咧，唔肚饿都夹硬食咗先啦。因为今晚咧就会肚饿嘅，我又唔得噶，即系食唔落噶。咁就系咁咯。我覺得呢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即是不是 over 曬㗎喇，但是只不過而家係訓練緊我哋嘅忍耐力㗎啫，即是我哋受夠了共產黨帶嚟香港嘅災害㗎，根本而家人人自危，有錢人同埋窮人都係咁，即有錢人而家係風流啦，未唯有所即係擺喺地產，即有幾多賺幾多，賺完就走咁嗰啲，或者走咗之後再返嚟再賺咁樣，即係但係啲下巴就真係折墮啦，即系唔系人人天生都中意赚钱噶嘛？有啲人中意情趣，有啲人个天才并唔系做嗰啲嘢嘅时候，咁嗰啲人咪濑到应咯。 Denily， 共产社会主义是悲惨的，社会主义永远是共产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卑鄙无耻社会的。金辉真系唔关共产党事，华人只肯系差啲。韦信王奶奶过嚟一齐倾。全场共产党系外国其他地方无市场。大力水手789除咗 Not Not 同 Trico， 另外三只猫系边度？好少见到、哦。 是喎、哦、你嗰時講，因為係得佢兩個呢先至鍾意黐啲人㗎咋，其他貓呢即係同你保持有啲距離咁樣。因為貓我都講過好多次，我試過養咗好多隻貓，又唔講咁無數啦，即係我19年前搬出嚟，至到而家我哋已經有九隻嘛，唔知九隻十隻嘅貓似呀，咁但根本就冇一隻係會有相同嘅性格或者近似嘅性格，即係最得意就係近似嘅性格都冇，隻隻貓都係性格巨星。 咁同埋阿金輝話唔關共產黨事，華人即係餡係咁差。我又認同你後面嗰句嘅，華人隻餡係差嘅，因為俾皇帝統治咗咁耐咧。咁係自卑慣啦，做慣奴隸啦咁樣。咁呢樣我認同嘅。咁但係問題係真係中意咗做奴隸啊嘛，咁辦法啫。咁再加上共產黨嘅遊論咧，咁大家咪揼揼冚咯。即係一個完美組合嚟嘅，即係令到個世界更加多苦難咧，就係呢兩種加埋。就算俾你有咗錢，都係好苦難嘅。咁所以，但我又唔贊成話。全部華人都唔關共產黨事啦。你睇下台灣同埋新加坡都好多華人噶，海外亦都好多華人噶。但係佢哋啲生活同埋佢哋個面對到嘅嘢同我哋好唔同噶嘛。咁我哋被共產黨強姦嘅一群亡國奴嚟噶嘛。咁亡國奴梗係仲慘過共產黨本身嗰啲人啦，因為嗰啲人。他們真的未必覺得自己是做一些很懦和很無恥和很無廉恥的事嘛，原因就是他們的 standard 就是很喜歡跟隔離的比較，隔離那個都更壞啦，其實你不要說大陸人香港人都是這樣的，就是當你做了一件 OK 很噁心的事，那就自然會找一個好彩他更壞過我啫，這樣就是做人做到這樣，這個就是金輝講最尾嗰句華人隻餡就係咁咯，即係你首先檢討下自己會唔會係咁先。咁我唔敢講我唔係咁，我有時都會嘅。但係經過反省之後咧，我絕對唔會將個責任推喺一個更加差比我差嘅人，或者唔會同啲更加差嘅人比較咯。咁樣你先會能夠從中改變到自己，或者你嘅民族，或者多一個人唔係咁樣都好啊嘛。即係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嘅嘢係咪先？咁如果你一味係話人哋，但係到自己有一啲好 critical 嘅選擇嘅時候，你又係做翻呢啲好無恥嘅中國人做嘅嘢，咁你咪認咗命咯，咁你咪覺得華人隻餡就咁差咯。咁所以現實係點，同埋將來會係點，或者你自己係點咧？純粹係三個 what if 嚟嘅，即係你未必一定係你講咁樣講曬，咁啊好似實啱咁嘅，又唔係話你錯，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可以改變咯，即係起碼從你自己開始都叫做有少少改變啦。咁但係你自己認咗命，而自己去到嗰啲選擇嘅時候，你又同嗰啲中國人一樣嘅，咁你有冇資格話人根本就？ 人民利大陸民革的運動真的是慘無人道的 Gilbert 馬克思恩格斯的超大型社會實驗、今輝很多國家都試過共產黨執政，但都沒有亞呢兩個國家搞得咁精彩，可見是華人或者儒家文化圈的問題。人民利港英時代的教育好過現在中港的教育一千倍，惡徒加埋鎖國咁多年，啲人當然只能依靠權力 Gilbert 大國邏輯自我中心。 仲有是不單止自我中心的，很複雜的，但現實上大家都有個比較，就是明知自己很多不足之處和很落後，經常都發夢或者撲街都撲去西方生活，這樣這個已經表現了根本就是覺得自己的國家很醜陋，但問題就是因為面子呢，即係兩個板塊一撞埋咧，就變咗今日嘅大陸人嘅核突咯。即係心理唔平衡啦，講直接啲。咁港英嘅教育咧，都有更加好嘅空間嘅，可以即係可以更加好嘅。因為港英教育都好多缺點㗎，例如令到我哋唔會關心政治啦，例如近代史又好欠缺啦。例如關於政治的話題完全不講啦，咁樣咁令到今日我哋啲政治傾向咁幼稚咧，亦都係同英國嘅教育有關嘅。咁如果你話中國就中港嘅教育有冇一千倍，我唔知你點計出嚟嘅。咁可能唔止一千倍嘅，仲我覺得咁當然即係港英教育可以好啲添啦，我覺得咁仲有。 Danny Lee 探长来生不要做中国人。Danny Lee 做亡国奴可以发扬光大，日本人就是一个好好的榜样。 嗯，咁有咁嘅勇气先得噶，大佬。来生不做中国人都冇得你拣噶，呢个命题根本就流嘅，即系废嘅废话嚟嘅。只不过佢借呢个废话要嚟反映出，即系有啲中国人系见到自己嘅民族嘅问题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中国人最惨啦，唔知系咪净系中国人啦？最惨就系咧，有啲好出名嘅，譬如呢本书好出名啦，就攞咗一个口号式咁样讲出嚟就。就唔使跟進，之後就冇，即係就大家明㗎啦，咁就算㗎啦。即係來生不做中國人，咁但係你唔做中國人，你今生你都可以唔做中國人㗎嘛。你唔好做返中國人，你好憎中國人嘅特色嘅特性，咁咪得囉。咁你講嚟即係某程度都係原諒咗自己，或者俾咗藉口自己唔改嘅啫，因為你係中國人冇得變㗎嘛，你認為係咪？咁同埋你唔认自己系中国人都得噶嘛？ 韦信王，但佢哋扑去外国之后，又试图将人哋国家变到大陆咁，咁先黑人憎。 简直扑街添啊！ 香港人都喺呢几年先普遍瞓醒咁出嚟，咁快英国老教咗咁多年，香港咪一样弹咗班本土派出嚟，唔到你唔服。大力水手789，其实大陆仲系好穷，穷到除咗钱就乜都冇。 嗯，我觉得你可以咁讲啊。咁奇啊喂！食埋嚿嘢先。系啊，呢个话题讲几廿次。讲极都系冇乜真知灼见噶啦，因为大家翻咁上年纪咧，都了解共产党系点噶。咁但系最失败嘅咧，就系竟然我哋一面倒喺度讲呢啲话题嘅时候咧，我竟然冇一啲反对嘅声音。点解咧？咁不如讲下我喺 Facebook 嘅 page。嗰、那個問題啊，嗰、那個問題講乜嘅先？我都要記記先，就係講咧23條猶豫不決個死法好慘。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或者有聽阿陶傑咧，其實我就晏晝睇咗個新聞先嘅，先夜晚先聽陶傑嘅，就講屈永賢咧就無端端咧就唱衰政府，即係矛頭指向林鄭。搞啲嘢搞得唔好咁樣，因為以呢條咁嘅屈雞咧，即係佢喺港人港地嗰陣時嗰啲，即係嗰班譬如鄭唔係鄭融啊姜融啊嗰啲嗰班咧，即係通常都係保皇或者擦大陸鞋咁樣，即係形象鮮明嘅，甚至乎咧佢成功脫穎咁樣就取替咗好多。嗰啲陳靜心啊，咁嗰啲，即係佢哋個板塊已經係大家睇得清楚啦。即係梁振英時代，咁但係咧，今次阿屈永賢咧，竟然係柴啊林鄭月娥台喎、哦，即係林鄭表面上咧，佢就係、是、港英政府嘅特首啊，最高權力噶嘛，即係表面上，咁但係咧，佢竟然夠撲咧。即係呢啲咁嘅廢人咧，即係有權力喺背後就生存到嘅啫。咁竟然咧就調轉槍頭，咁咧就踩政府嘅。咁我見到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即係根本就板塊嘅問題。即係我成日都講人話呢啲大陸話就唔撚理啊。咁總之有地理學嘅問題，就係、是、板塊根本上好明顯，你嘅分定就唔係嚟自林鄭月娥嗰班人㗎啦。咁我咁樣睇嘅啫，純粹係由經濟嘅角度啊。咁咧，陶傑咧就話：同689鋪路出山。哇！我聽到呢個真係不禁有一股涼氣啊，大佬。喂，唔撚好啩，大佬。咁但係咁講完，並唔係冇道理嘅。咁雖然我晏晝我都冇諗到 689號出生，我淨係諗住呢有一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是、中共呢就刻意地製造到香港人揀咩香港人去管理都係唔肯掂㗎啦。咁呢我前年大前年呢我成日都幻想或者預言或者即係我認為呢中共呢遲早呢都搵啱一個係我叫中共嘅好人啦，即係紅色嘅好人就將會出現。但係到而家呢我預言就落空咗啦，咁但係未死嘅大家都。咁因為我同佢分析，我就覺得中共想管理香港好嘅話呢，佢就一定有個計劃呢，就揀返香港人去管返香港，而嗰條友就唔撚掂，即係有災難啦，或者有無權力啦，或者縮骨啦，或者出賣香港人啦，咩衰事都做好盡。但突然間呢有個好 high conscious 嘅大陸人，可能佢諗住搵張曉明啦，但張曉明根本就唔夠班啦，咁呢就去當頭棒喝地去令到好多戇鳩嘅香港人呢就會覺得，喂屌大陸人管用好過你呀，屌不如索性搵個大陸人嚟點解你做嘢，你後面攝政好過啦，咁樣。即係我幻想呢佢就係用呢個方法呢就令到香港可以軟著陸嘅。因為一到到2040年呢，我諗真係一半人走嘅都似，即係如果佢越嚟越係即係好鬼大陸攝著手埋嚟，咁於是乎呢有個先例呢就俾香港人有個好強烈嘅訊息，就是、香港人都係估唔撚掂㗎啦，你又唔撚夠膽，又會成日出賣你哋嘅，咁出賣都幾鑊，咁不如搵個喺旁邊度上下棋手嘅大陸人管理。即係我諗暫時佢係未搵到一個形象係似返一個智人嘅一個大陸人囉。如果搵到一個咁嘅人嘅時候呢，我相信我嘅估計係會好大機會發生。咁於是乎呢阿陶傑嘅分析呢就話689翻生，咁我呢我就唔敢唔認同佢，因為的確可能非常之大嘅，因為未搵到一個紅色嘅好人之前呢，因為基於689個佢個地位呢係好超然㗎喇，真係已經即係國家領導人級咁樣嘅時候，當未搵到個適合人選呢，佢係反而喺中共眼中呢佢係比較能幹同埋實幹，同埋可以不近人情，可以鐵腕槍杆子地令到香港一個有個好獨裁同埋好有效率嘅一個管治嘅。事實上因為佢有咩唔敢做啫，屌立23條咪23條囉，佢咩都夠膽㗎嘛，真係佢豁咗出去㗎囉，即係躲就衰咗㗎啦，佢又係面皮厚嘅，佢又唔使驚即係得罪你啲香港人嘅，因為香港人喺佢心目中係敵人嚟㗎嘛，即係攞個手袋都俾你咁樣搞到件事咁大。即係佢個仇恨呢不單止做咗特首之後冇同市民係一齊呼吸，佢兼夾呢就當咗香港其他一般嘅市民係仇人添。咁中共呢為咗管治呢，佢可能會出呢個殺手鐧啦，搵咗689啦。咁但係中共或者阿爺就唔係得一個阿爺嘅。咁有好多走之底嘅高官或者甚至乎大陸嘅商人都同時都希望香港呢就保持現狀，唔係現狀，即係保持返97年之前擁有嘅國際嘅地位。咁嘅時候呢兩個板塊呢就超級矛盾啦，一個想鐵腕想快啲成事，而即係其實講嚟講去都係爭取個利益咋嘛，只不過我頭先前者呢就係、是、冇遠見，即係覺得香港收返返嚟呢，總之佢哋有極權呢就係為所欲為啦，佢冇考慮過呢當你為所欲為之後呢仲有冇國際嘅社會會信你香港嗰啲所有認證啊，你嘅管治係咪公平啊，做生意係咪老實啊，有冇人身安全啊，呢啲嘢。咁呢啲又將會摧毀晒。咁好明顯嗰班人呢就係、是、好短視，好想快啲得到權力，好想take over 咗香港。咁但另外我頭先講嗰啲相對軟性嗰啲呢就好唔希望香港係咁嘅。咁所以呢先有呢兩大板塊就令到林鄭嗰、那個即係同市民相對係維和嘅，即係話唔會立23條，唔會喐啲就拉咗陳浩天，唔會咩都係講搵人拉嗰、那個手段，頂籠就 DQ 啫，唔會搵人做低你，唔會搵人捉你入去坐監，即係都要有證據，都要經過司法系統， 都仲有法官嘅行使权嘅。咁所以呢两个势力咧不停喺度角力紧啦，我觉得。咁今次咧吓，一有伤口咧，啲细菌就滋生噶啦嘛。即系林郑咁卵柒，即系嗰日可以放假，又派个汤家华出嚟话又唔敢放假，即系根本就喺度试紧药。即系特首冇权话公众假期，屌边捻个叫你话公众假期啫？屌你直头话公务员唔翻咪得咯？即系你话因为安全问题，因为即系大九啊几个问题，大把机会俾你去攞只靓牌，你偏偏攞只衰牌，就系、是、唔放假咯，就系濑晒嘢咯，根本两日都唔得啊！你唔好第一日啦，咁变咗咧，嗰边嘅势力咧就有一个好好嘅藉口，好有力嘅藉口咧就系、是、催你命咯，即系想你快啲死咯，就系咁解咯，我觉得。咁至于阿陶杰讲一样嘢咧，可能佢熟啲都唔定嘅，因为。佢識好多共產黨嘅人㗎嘛，佢收到好多共產黨嘅風，但我完全零風嘅，我純粹呢即係轉咗一個利益嘅角度去考慮一下，因為共產黨都唔佢哋有時除咗為面之外呢，同埋為咗自己嘅利益係完全置香港人嘅利益係冇嘅，因為佢哋你而家見到咁樣炒地，我哋受嘅苦難全部都係由上面係害鳩我哋嘅。咁當然有人話你自己唔就範嘅，點會害到你啊？咁呢個又係真事。咁所以我會咁樣睇咯，即係嗱，我純粹係我嘅幻想啊，即係我冇權威冇性，即係但係發生咁嘅可能嘅機會咧，又唔係冇咯。即係希望大家自己嘗試下咁樣用呢啲唔同嘅角度諗下，究竟個社會發生緊咩事咯。咁當然陶傑講呢啲啊，梗係更加有娛樂性啦。啊，讲到自己生神仙又唔想自己估得啱咁样嗰啲咧，即系所以我仲有听佢啲节目嘅，因为佢相当幽默，同埋成日扮鬼扮马，虽然都系嚟去都有几度板斧啊，譬如扮大陆话啊，扮上海话口音啊咁嗰啲，嚟去都有几度板斧，但系胜在有娱乐性，同埋佢几在地咯，真系。 岳父陶杰话六八九铺路出山 ，Frank Young Hello 迟咗来， 唔紧要啊！ 大湾区区长仲想落翻嚟搞事 ，XD 快力水手789位永贤系帮六八九做打手，费下777 ，Jenny Lee 探长无反对嘅声音就是好好的话题，开始继续努力探长，李丽玲探长你好 ，Hello， 红色嘅死小孩老时常出现，Terry Quark 第一个提醒大家，梁某想下架卷土重来嘅，其实系田大小， 讲 信黄板块系 未大陆 或就唔知道，但软着陆就一定系，岳父就算揾到个红色好人，咁耐好似得个朱镕基似样啲，岳父但可能好快都会堕落。是我又覺得大陸冇感性，呢個 ring 如果689重臨，香港可以收皮，佢報復心咁強，肯定用高壓統治。Jimmy Lee 揾阿特朗普管治香港，香港一天都光曬。 真係太簡單啦，點解硬係仲覺得有一個人令到你一天都光曬嘅咧？大家好似都唔使付出咁嘅喎。不過英國人教到我就係咁噶啦，咩都唔使理，最緊要有個明君。呢、這個都唔關英國人嘅事，中國人就係中意咁嘅，即係咩都唔撚關自己事嘅，出去衝嗰啲人哋衝，去選立法會，有光環就讚，突然間做錯行差踏錯咧就屌撚到過街老鼠咁樣，咁自己做過咩咧？ 同胡龍大肥話689完全冇機會，因為777有一招可以徹底破佢。Jimmy Lee 現時香港過唔過到貿易戰呢一關都是一個好大的問題。Black 齊翻嚟啦 ，Backpack 125 Hello 探長，我今日啱咗。 唔奇怪，點解今日咁多人啱咗嘅？係咪因為冇提醒到咧？即、就、係、是、我想問下大家，係咪遲咗嚟嗰啲？是现在才有通知说有 live 呢，我真的可能是。因为今天都怪怪地。因为平时我投的 introduction 呢两分钟呢就已经有十个八个的留言了。但今天呢过了半分钟一个都没有。但反而 dislike 有三个。 會唔會本身九吹廿四嘅問題咧？我真係唔知道。 Dilbert Reed 就出現了。Hugh Land， 中國人質素係佛教漁民嘅結果。惡婆特朗普打強國就當佢係好人，美國本土都好大鑊，好多人憎佢，大力水手789者今晚有冇鬼故？安徽陶傑有家學淵源。 嗯，冇錯。呢度有冇阿蕭嗰啲粉咧？不如你讲啲反对嘅意见啦，嗱呢度暂时都系吹就揾陶杰啦。 恶婆次次都系你开咗咪先通知。 明白。我哋控制唔到啊，呢啲真系。咁所以咧，最好咧，你都系like 埋 page 啦，因为 page 咧，我开咪之前我100次有99次咧，我都有吹鸡嘅。 Dilbert 一向冇开任何通知。佛系入嚟， 我 就刚刚做完嘢，依家先翻到屋企， 咁辛苦啊！喂 ，thank you 啊！真好难得咧，阿塔系我好多年嘅朋友啊，起码都咁十年啦，有啊，系咯，即系竟然咧，好难，即系有十年嘅朋友咧，会追听我啲狗吹啦。嗱，呢一来狗吹又唔系啲咩真知灼见啦。咁而嚟咧，以阿監製個提醒咧，話成日都重複一啲嘢咧，咁照計識咗幾年，哇！屌又係講呢啲咧，咁聽到厭啦。但係阿塔究竟咩驅使你翻嚟都聽 live 咧？我想真係想知道，係咪即係覺得有啲咦我咁樣啊？覺得個音頻咧令到你好舒服啊，震到你係咪咧？ 我都唔知係咪 YouTube 問題，上次退換大正唔係足本 嚇。咁你試下用大嘅 browser 開啊，可能你個有 cookie 或者有啲 preference 嗰啲寫花咗啊，即係可能去到中間唔知呢度識條貼咩，即係成日揦嘢嘅經驗咧，因為以前 macOS 咧都唔係好完善嘅時候咧，我出呢啲事咧，我就喺個 preferences 嗰個 folder 度咧，就揾翻譬如個 browser 嘅 Safari， 咁我抌咗個 preference 咧，重新。就好似第一次開咁咧，就會解決到呢啲問題啊！咁但係而家咧先進到咧，你係無端端揾唔到一個 preferences 或者一個 preference file 去抌嘅。咁但係相對嚟講，佢又穩定過以前嘅咁樣咯。咁所以你試下用第二個 browser 嘅 copy 翻個 link 去，可能會又捉翻本都唔定嘅。即係呢個我啲原始嘅方法啦，呢啲。咦哇，點解越夜越多人嘅？係咪好多人先而家有通知咧？而家係巔峰喎，而家150多人喎，又跌翻啦！即刻，點解講即刻跌翻？小氣。我哋啱翻嚟嗰陣時咧，諗緊死啦！今晚又要狗吹，聽朝又要開工，咁然後我發覺咧，原來後朝先開工嘅。咁所以咧，而家都未夠2小時，咁我可以講多一個話題先可以。同埋大家如果有啲咩有趣嘅、好 complete 嘅鬼故啊，或者鹹故啊，咁啊歡迎你試下，但冇識提供嗰個方法，試下打唔打到俾我，咁我會現場出翻大家把聲，咁啊就可以一齊吹水，咁啊更加接近狗吹嗰、那個。嗰、那個特色啦，即係更加實現到，即係唔係淨係我單喺度一條喺度齋講啦。上次嗰位 KYKY 咧，就好認真同埋好上心咁樣再 PM 我都話，話想我真係唔得，不如你開條熱線啦咁樣。但係今晚又唔喺度，所以話咧，即係好熱情嘅朋友咧，通常都飄忽嘅。反而好低調嘅朋友咧。有啲人聽咗幾年，但係都未出過聲，無端端劈低100蚊咁樣，真係好感激呢啲。 樂譜試下先。皮啲兩鍾意聽你重複講，有機會聽你身同。樂譜講選舉好吸引，大力水手789探長把聲係聽得幾舒服。不過看21廣告把聲電視出就好好多。張老探好 Jack Music MB 鄧無色樂譜節目剛完立即重溫，會冇咗頭半小時。第二日重溫就冇呢個問題。Black 陳好似上次咁講，聽開而又如果喺屋企就要支持。 多謝 朋友每次都聚下咯，唔知幾時係未日見到一次就一次。 幾佛喎，都幾聲喎，都 同洪集大大老豆集仲分俾邓小平搞过，所以邓集两家系世仇。你睇下而家集大大做嘅嘢系同邓伯伯完全相反的，甚至去邓化。689吹就过邓小平。 咁点啊真系。 Music MB 邓无色，我今日重温过头段，但都系冇咗。 哦，咁啊，咁可能用人哋部机啦，或者电脑唔得就试下电话啦。因为呢在这些方面呢，因为我们不是自己 server 呢，我完全是没有 say 的。因为你知道 YouTube 那些 programmer 呢都精密的嘛，写到。OK， 开第一个话题啦，大家都即是对中共我又不是即是不要说不熟啊，简直是一窍不通。即是下從不可語冰的，簡直是。咁有個朋友咧，成日話：哇，你識咁多中文嘅，點解？咁但係咧，我以為我自己識好多中文咧，但我有時寫標題咧，我其實寫錯別字啊，或者直頭唔知嗰個字係點寫嘅。咁啊，好彩而家咧就有 Google 啦。咁你寫四隻詞語啦，即係四字成語，你寫錯一隻字呢，佢都會問返你係咪咁呀，咁樣。我就係靠咁樣，即係去到呢個咁嘅年紀呢，仲有個學習階梯嘅，真係多謝 Google 呀，真係唔係講笑。咁所以而家呢出啲標題呢，我順便學埋嗰個字都可以。即係今日輿論壓力個輿字，我根本就唔知係邊個輿嘅，本來即係講出嚟都俾人笑。咁但后来我又咁样查一查，又知道可以出到题，咁变咗即係而家就对我哋呢啲上一代嘅人嚟讲，就有一个更加可以學習嘅一个方便。所以你即係有我成日听到好多仲比我细嗰啲人都认老啊，又话自己學唔到呢啲嘢啦已经，咁样即係觉得就係睇下你有冇create 到一个兴趣去走去做呢样嘢㗎啫。我觉得而家 YouTube或者 Google 嘅技術呢，係人係再冇 excuse 㗎啦。唯一 excuse 呢就係你嘅體力問題囉。即係當你冇體力嘅時候，你好多嘢都冇心機做㗎。咁即係希望大家就食少啲糖啦。因為食糖就真係令到你咩心機同埋體力都冇晒。因為你一唔開心就走去食糖。因為食糖嘅信號就話俾你聽食咗會開心。咁但食完之後個效果就自負喎。咁你人越嚟越衰老同埋越嚟越殘嘅時候呢，咁即係一個死 loop 嚟嘅，呢個係即係人都逃唔過呢樣嘢。咁所以呢，如果你有決心唔食糖嘅話呢，即係呢樣嘢包保呢你有一個 second life 啦，我認為。 行紅689崇拜鄧小平，習大大應該唔嚟。 咩重複咗咯？ 好肚餓，不斷咁食。689改拜雜老餅即可。你講選舉好多人是一個好敏感的話題。正汪耀是指港幣70。 喂 ，thank you。777。 你要用翻聽死王輸入法。 聽死王咩？好似有冇聽死王啊？哦，即系 up 出嚟，手機有咯，我知而家。但我用咗。即係我買咗個廣東輸入法嘅時候呢，佢仲未有聽死輸入嘅，咁所以我習慣咗用廣東輸入法之後呢，就冇用到聽死囉。因為呢，一來我支持個朋友啦，因為 iPhone 嗰個廣東輸入法咧，係我朋友寫嘅，咁幫襯咗，只係8蚊雞用咗幾年，非常超值，同埋令到佢好多聯想字嘅關係咧，即係令到我嗰個 value 真係絕對唔止8蚊咯。咁如果大家想幫襯下佢咧，咁你就去YouTube 唔係去 iPhone 嗰、那個App Store 嗰度咧，就打 LumaFung，LumaFung， 咁呢個人嚟嘅。咁佢出過幾個 app 嘅啫，咁其中一個係廣東輸入法，咁我有史以嚟用得最好嘅輸入法就係呢個啦。咁因為佢勁多聯想字，仲有廣東人本土嘅聯想字喎。譬如你打咁大咁樣咧，佢就會隻蛤乸隨街跳咁樣成句出咗嚟，非常正。 乐区会唔会讲下广东话消失嘅话题？ 可以啊。 谢亮、老谭、Black Tar 可以用 Google 个话音输入、 啊， 因为我哋都有时执笔忙事都系靠 Google Search、 嗯。 我曾睇见你食嘢，我好肚饿，我都系生理。 哦 ，OK。点解突然间见唔到你？读完之后唔见咗你嘅喂？但我唔明點解咧，特別 Ada， 嗱我勉強聽到啊，佢話睇到你食嘢好肚餓，我都係新嚟，但點解突然間 message rejected 嘅？係咪你自己 delete 翻啊？即係覺得自己講完嗰都係廢話，都唔好廢啊！你講下感受啫嘛。 有層 message retracted， 沙門王去咗小西灣清理颱風災區，大家有時間去幫下手。 哦、 石澳南區仲有好多地方都好大損壞，讓你廣東輸入法是好好用。 嗱，晏晝咧，我同阿監製先研究呢個問題咧。咁我見到咧，好多人去小西灣咧，或者去將軍澳打卡咧，咁又拋下磚啊，去啊。是去搞下啲樹枝呀咁樣啦。咁但係呢我就極少人好似阿蘇倫咁呢就走去南區嗰啲石澳嗰啲地方清，因為嗰啲冇乜卡打啦可能。咁原來阿蘇倫就係、是、即係我好欣賞嘅人啦，因為佢真係去啲非打卡嘅地方，因為其實條路仲有好多地方係封住嘅。因為呢幾日我就有個沙田啦，即是郊區，沙田的經驗不是郊區的了，但整地都是樹呢，條路根本就不正常行到的。那我當時想、啊、為什麼那些人狂去打卡呢？但是住在附近或者那些街坊又不去幫一下馬路幫一下手的這樣。甚至乎昨天我經過德城街呢，前日哇那幾棵百年的榕樹呢，即瞬間變盆景這樣，真的很陰功。因為由細行嗰度行到大，都見到嗰棵樹就遮曬成個德城街嘅陰，但係今日就變咗個盆景咁細棵。咁我就見到好多師奶拎把鋸來咧，鋸啲靚木走啦。因為嗰棵百年榕樹嗰、那個直徑咧，我相信都有差唔多接近1米咁寬啊。咁咧，我見到有個好貪心嘅婆婆咧喺度喺唔知扯啲乜，咁仲叫我後生仔過嚟幫下手啦咁樣。咁我當時第一個時間諗，哇咁撚貪心嘅你，即係度想撻嗰啲木返去，因為其實成地都好多嘢需要啲街坊朋友去清理嘅，尤其是 block 咗條馬路嗰啲，即係其實你就算老嘢呢，你拉個樹枝埋一邊呢，啲車行到先啦，但佢唔係，佢呢就針對嗰個樹幹嘅中心嗰度嗰啲靚木呢，就徒手咁掹喎，掹唔到就叫啲後生仔幫下手咁樣，屌我真係坐喺度戇啦。我個人唔係好面咧，咁樣係咪逢親老嘢都應該幫手咧？ 嗯 ，Jan 啱啱買咗，不過加咗價，依家15元。 哦，15蚊啊！ 叫 Brit 自從冇用 Nokia 電話五 B 輸入法之後，一直用倉頡加速城。 係。 資訊力係為探長。 喂 ，Hello 神野貓。 MB。但模式 LumaFung 的廣東話輸入法， 冇錯。 讓你唔係啊，探長石路都是重災區之一，應該響應下去石路。 哎，我得鬼閒咩？呢個月冇忙到啊，即係好耐冇試過咁忙啦。即係正如如果大家即係近來先識我嘅話咧，都有聽我講過， 我喺呢度真系，咁都未几多年冇试过开工开得咁密啦，即系隔日啊，或者隔几日啊，甚至乎做完嘢又要翻做后期啊咁样咧。咁但系大家都话，你多日做咪好咯。咁我又要讲多次，其实我嘅目标唔系多嘢做啊，我目标系做啲比较增值高嘅嘢，即系我唔系冇能力做到，但系只不过啲客唔拣我啫。呢排最理想咧就系、是。一單 job 可以 last 到兩三個月，但又好專心咗去做一啲比較上乘啲嘅嘢。咁但係當然梗係話，好又做，唔好又做啦，鬼唔知咩而家咪做緊囉。咁但係就話俾你聽呢，忙呢係即係有時係燃燒緊生命，燃燒緊青春，同埋某程度呢即係而家接嗰啲嘢呢係對人生冇乜意義嘅，絕對。因為我年紀唔細㗎嘛。即係冇乜青春去燃燒㗎啦嘛，咁梗係 looking for 一啲比較有意思嘅 job 啦。即係呢個都係人嘅夢想或者有理想啊。你連呢個理想都冇呢，即係做鹹魚咪得囉，屌。咁你不如打返工啦，如果係咁係咪，咁就係星座有一選擇㗎嘛。喂啦，話口未完呢隻尖尖就上嚟啦，但係冇入到鏡喎。尖尖嚟呢度啊，好多招呼大家未見過呢隻貓先。尖尖係自己跳上嚟㗎。尖尖就是入镜啦，呢度啊，尖尖，请你食嘢。嗱，尖尖咧就系啊，尖尖有一个新朋友嚟嘅。喂喂，踩到个 keyboard 啦喂，哇只脚好邋遢嘅。 佢好污糟噶， 尖尖，大家见唔见到啊？哇舐啊，不如咬舐。嗱，真猫表演啊，食嘢。 乜食啊？ 食啊。 系啊，喂食仔。 舐舐下又放弃咗啦，屌喂！流食嘅喂，快食食埋，食食。 尖尖， 系咪唔啱食啊？芝士呢啲下难嘢唔啱食系嘛？ 咁娜娜食嘅。魏娜娜， 系咯，扁面娜娜，娜娜都唔食喎。 佢唔啱佢嗰啲口水。 但娜娜都几俾面嘅平时。假食咦真係食咗啊啦啦好嘢。啊唔係啊又跌返出嚟啊。但係佢好但係好想舐嘅。佢流食啊可能佢唔啱食啊太硬啊我覺得。佢其實啲味都鍾意嘅。食咗喽。啦啦食咗喽。喂唔係喎屌又跌返出嚟啊喂食埋。 喂 又食啊食啊。佢其實佢唔鍾意啲 texture 啫。 硬嘅三千八角。 同埋黐住啲牙。啲味佢又中意啊，但系呢嘢系咯，就走咗啦。 尖尖 boy， 尖尖好得意噶，尖尖肯陪人瞓嘅，好好噶佢。哇！如果有人留意到同 Nana 差唔多，咁苏伦啊，加油啊！你执埋我嗰份啦，因为我真系好忙啊。呢排 叫人去冲啊！ 啊！ 叫人去冲嗰啲嘢， 我冇，即系佢话自己冲紧，咁我叫加油啫。 我徒忙，但收入少系燃烧生命。 系。 信换系咪同 Nano 同品种？ 不是。 Gino Nico 因为禁区只同船嘅关系，就算多人肯帮手，可以入到去嘅人都有限。 哦。 入面浸晒，已经开始发臭。 啊，你话嗰、那个。 开始嘢要好严谨，同好多嘢要准备。 系。 掉拨虾，踩地步系猫嘅必做清 洁。系啊，冇错。 双千好自愈。 系啊，冇错。 晚上旺，艺难啊！双千每次听你节目，无啦啦有猫乱入都好开心。 系啊，冇错。Sean 你真係講得啱啦，又係未見過 Sean Tin， 歡迎你啊。咁另外我頭先見到一個未見過嘅都Jen 係咪見過未呢？啱啱買咗 Numa 嗰個輸入法嗰位，仲有KCT 多謝你啊，係啦。咁仲有一位又未見過嘅，睇下先 miss 咗啦，可能 sorry 真係。系啦，喂，咁点解又问下你啦？双天系咪新嚟嘅咧？ 好似唔系。 唔系啊。咁系啊，其实猫真系好治愈嘅。老实讲，如果唔系养咗猫咧，我呢十几年都几难过。老实讲，即系好多。 冇错啊。 同埋好唔开心嘅嘢， 你是没有一个治愈的机会咯，即是你只会越来越变态啊，将自己的不开心发泄在你家人身上啊，样。但有猫真的改善生活，是大大改善生活。我觉得有些人买部车开心，我觉得猫比买个车更加开心。 上前虽然基本上我只听重温将港币15元， thank you. 支持完你朋友又支持下你，你只要由马料水城船往吉土不用禁区子，不过如此每日得一班船。 哦 ，OK， 咁听讲嗰、那个西贡嗰污水厂都好严峻，系咁流啲屎出海，真系阴公。吉澳啊，系啊，吉澳好似成条村啊，定系冇晒。 C 移民 了，老陈。C KCT， 即系移民就容易嘅，即系唔系容易，即系有决心都系其中一个目标嚟嘅。但系对我嚟讲，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就咁走咗，即系虽然唔系冇咗我唔得啦，当然少你一个唔少，问题就系、是。咁问题就系有情义结啦，都系。咁我亦都即系有啲咩人留恋，我走咗永远都见唔到佢嘅咧。咁当然系好少人，好少呢啲人啦。咁但系都要等埋噶嘛，即系唔可以唔陪噶嘛，有啲人系咪？ 打过招呼，刚刚在另一人的 iPhone 听了一段狗趣，唔惊熟客仔，间唔中留言。40岁，龙珠迷。 哦，咁我哋有代沟啦，完全唔睇龙珠。咁但系你听狗趣咪得咯。咁啊，另外 报自己嘅年纪咁得意。 系咯，喂，不如一齐报啊，问，喂，不如一齐报下自己年纪啊。女仔又唔好报啦，唉。 似横店监制帮到你， 咪就系咯，解释咗俾你听。 咩帮到你？ 即系移民啊，意思系？ 哦，退休先谂噶啦。 嗯。 呢啲中年好麻烦嘅移民。 嗯。 好难搞，除非你有几百万加币 咯。咪系咯。 加币。 港币都冇啦。Rose 46岁，喂，好啊，欢迎你。我唔明点解啲女士好怕俾人知道几多岁。我哋素未谋面，我见唔到你个样子，我又冇乜瓜葛，咁啊讲出嚟纯粹系即系等大家即系知道一下都好啊。明即系呢个又系传统嚟嘅，其实好多女仔咧都本身系唔系介意自己几多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咧社交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谋求同一个叫咩啊？即係大家個講法都係謀求一模一樣，女人唔講年紀咁嗰啲咧，其實你有幾 care 俾人知道你年紀咧，你又唔咧係嫁娶嗰啲，但唔知點解大家又變咗一個 gag 咁樣咧，哈哈咁啊笑咗，因為戇鳩無聊。 我又冇乜所謂講 咩。因為你突出啊嘛，我覺得平時尤其是嗰啲嘻哈飲食食嗰啲人咧，出到嚟秘密嚟咁樣，咁唔屌真係好撚中意想知道你秘密咩？咁啊社交了解多啲咁樣咩問題啫？即系你俾个机会我赞下你啊！你又唔似咁都好啊！喂，屌！但系唔知点解，即系香港人系好中意咁嘅。即系正如我讲紧，系一间空嘅屋就要一间吉嘅屋啦。咁一个猪润，明系猪肝就叫猪润。即系觉得唔系人都有需要系咁样嘅。 可能佢好惊嗰啲廿零岁嗰啲人吓你咁老噶啦，我唔想同你玩。 系咪咁嘅意思啊？我觉得。阿Sean天啱啱30几个月咁样咯。哇！如果有咁后生嘅听众，咪撞鬼啦，真系。哇！好食，好多油啊！橙色嗰只芝士，你食啊把刀喺里面啊！ 我唔食啦。 哦，咁咪我拆翻把刀，我唔好食得太多。 我 净 系食金油算啦。 臭嗰只，点解你食过？ 我冇啊。 把刀喺里面。 我见到啊。 唔该唔该。 小心啊！一陣間揼死啲貓啊！ 乜嘢你話？ 把刀啊！ 我哋唔妨拎翻出嚟。 我唔啦。 好啊。 叫 Brit 啱啱早幾日夠二十八， 咁後生。 Music MB 鄧模式四十六 C 似我面目真啱你多啲。Contrast 四十七 P D 紅仔反而四十七啊。Hello P D 啦。 九七萬八千九百四十八 Black 茶就嚟三十六。是我 Black 茶三六。 Jenny 利我七百七十七 Angel 累六十二樂通五十 C 似 C X。 是 心境三十 宋 天岩岩三十几个月从洪探长同各位网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网上世界机 channel 七月左右开神秘学经济心理做生意乜都有他讲啲嘢好有趣、Max Low 五十二 吓 Max Low 就真係唔似五十二喎， 佢好后生，我以为卅零， 我都以为系、真係唔似五十二喎，养颜派听众啊！咁另外咧，我又估唔到啊，塔已经三十六咯。我识你嗰阵就系少女嚟嘅。啊 ，Danny Lee 七七七，即系点啊？阿 Angel Liu 六十二，有位咧我都系好生面口嘅。咁但系咧，佢又好快话自己几多岁，系咪呢啲话题容易即系大家？即係就咁講，即係嗱，正如我話咯，即係大家又素未謀面，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平台咁樣，即係有機會咁樣，呢叫緣分嚟嘅，我覺得。咁啊，熊仔咧叫熊仔，但係又得四十七歲喎，又估唔到。P D 梁，你識唔識啊？ 好似唔識。 好生面口啊 ，P D 梁，喂，歡迎你啊！生面口就話歡迎噶啦，總之。咁咧你就四啊唔係三誒幾多啊 ？P D 梁三十四歲，哇！三十四歲嘅聽眾啊，算好後生。咁嗱，而家目測咧。Not cool 嗰啲冇舉真就唔理你啦。咁之後平均我啲網友都四十幾歲㗎喇。咁阿塔就算真係好後生下嘅。咁我見到有個三十啱啱三十我就覺得就算好後生喎。但係估唔到阿 Max Low 係五十二歲囉。即係正如我今朝咁樣有個人以為我白撞咁樣我都覺得好笑啦。咁係唔彎都唔做一行真 係。人哋历年零工开不是问题，每日心情开朗就是得了。你一支强五十八， 系志强 四十六， 邓德义啊， 俾人四十三，抢怀唱四十四， 喂， 李子乱四十九 ，Rebecca Lau 五十三，恒恒我三十三。是似原来好多中间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网上世界有听实而不华有启发性 Black 就搞错话你识咗我咁耐当年少女都变仙女啦 即系正如鲜肉都变腊肉咁样啦我识你嘅时候已经系腊肉啦而家变咗扣肉添啊不过好彩减到肥咁扣肉减个肥变咗咩肉咧？咁仲有我想真係奉劝有个好似边个最后生嚟㗎康康你三十三岁呢我劝你唔好话俾人听你听九吹廿四。同埋好多中坑啊，系咯，中坑。 中坑嘅乐园。 中坑嘅乐园啊，真系。 Gilbert Rita Keep 太好 ，Henry Kim 三十九。 哦 ，OK， 咁即系大家个中坑乐园啦。咁但系我就喺目测咧，多数都细过我嘅。嗱，我见到有个李一志强，佢系咪一字嚟嘅定系 hyphen 嚟嘅咧？喂，呢啲嗱，我谂咧，即系叫人哋答呢啲问题咧，即系啱啱做咗一个实验咧，就系、是、一啲唔使大家表态或者。唔使打好多字咧，就大家人好乐意去留言嘅、咁我觉得呢个体验咪第一次咯，即系九吹通常咧都嚟嚟去都有嗰几个人愿意写好多字嘅。咁但系问人几多岁咧，嚟呢个成本咁低咧，哇！原来都有好多人听紧嘅，咁啊试到啦。邓德义嘅名好劲喎，邓武识啲 friend， 即系嗰啲级数嚟嘅咧。好似好生面口，但我认得你个名嘅，咁突出。 咁仲有 Rebecca Lau 系咪你又嚟食韩烧嗰个 Rebecca 咧？咁啊，仲有妄想世界，咁我有机会听下先。因为咧啊，你讲起呢啲阴谋论啊、神秘学啊咁嘅嘢咧，咁我琴日啊、前日去做嘢咧，就考遇到一个咧网台嘅，都系翘楚级噶啦，即系做咗好多年，甚至乎开个网台。甚至乎阿卓飞都喺佢度做过嘅一个网台，咁有个出名嘅主持人咧，就我琴日拍佢，即系考虑到佢咧，咁倾开行偈咧，突然间问我：喂，你有冇研究开或者听开啲咩神秘学节目噶？咁我话：诶，听晒啦。咁跟住咧，佢又话好欣喜咁样，哇，又自己有嚟喎。咁突然间问阿 Billy Meyer 嗰啲嘢点，即系话唔知咩语言。跟住我咧，我真系忍唔住，我屌你 BM 都想唔捻系啩？你摆到明系造假啦，只飞碟又话影个外星美女，明明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嗰个 dancer 嗰幅相，吞白咗。喂，咁你都信系真嘅唔捻系啩？咁啊，跟住咧，佢好愕然啦，因为喂好捻权威噶嘛，一个网台嘅翘楚咁样，甚至乎 Billy Ma 又好权威噶嘛。即係你唔知道都冇咁興啊！點你知道邊個仲喺度話唔信？咁我就講出我個論述啦，我點解唔信啦？咁當然 Billy Man 真係太流啦，實在即係佢嗰啲相咧，屌嗱！我問咗個問題，佢答唔到我啦。我點解飛碟咧？照計佢唔係地球嘅產物啦，你哋認為係外星啊？咁點解咧？嗰啲飛碟嘅 design 個潮流就跟翻當時嗰、即係當時有個叫做futuramic， 即係有種風潮就係、是、一啲設計係跟翻地球嘅設計嘅咧，明明係外星咁樣，咁就答唔到我啦。咁明明 Billy Ma 影個嗰只飛碟，有人曾經試過攞七幾年美國最流行嘅喺街都執到嘅嘢嚟垃圾桶蓋啊，再加啲乒乓波啊咁樣黐埋一隻。飛碟一模一樣嘅，直頭 exactly 一模一樣嘅，揾現成嘅嘢，我就真係唔肯信係外星飛碟咯。老實講，二來嗰啲飛碟嗰、那個飛嘅方法又古靈精怪啦，又掛喺棵樹度話佢嘅飛碟停咗喺嗰度啦，點解咁搞錯？離唔離譜啲啊？第三就係、是、嗰個外星美女係真人接受過訪問，而家係六廿幾歲嘅婆婆，但係當時跳舞佢嘅樣冇乜走樣嘅。咁佢當時出埋嗰條 video 添啊，佢就咁影個電視就當咗係嗰位金星嘅美女定唔知咩撚嘅星啊，即係七姊妹星啊，即係金髮美女就外星人。喂，即係佢哋信到十足嘅喎，佢哋咁於是乎咧駁唔到我啦。佢話咁除咗呢幾樣嘢之外咧，咁佢有海量咁多嘅 archive 咧，就有預言好多都中咗嘅喎。咁唔通你又當嗰啲流嘅咩？嗱，老實講，你識一個朋友。有两个大话被踢爆嘅，佢其他二千几个你会唔会信呢？即系以我做人嘅经验，我就梗系唔捻信啦。喂，咁你都死都话系真嘅。嗱，曾经有人话咧 ，Billy Meyer 嗰啲嘢咧系俾 CIA 插装，就专登整胶佢嘅，胶到咧人人都唔信佢。喂，但我头先讲嗰两个 case 咧，系佢自己亲口俾访问嘅时候话，佢仲坚称嗰个外星美女系真系喺飞碟度影嘅，单手嘅农夫。仲要我啊试过影菲林相机啊，单手你点会用菲林啫？可能佢有办法啦。二来又冷静又镇定，曝光又正常。屌你离唔离谱啲啊，大佬！即系咁你都会信嘅？即系我当然唔系，即系佢嘅经验，即系讲紧嗰位翘楚嘅经验，梗系唔同我啦。咁即系佢经验多啲啦，因为成个生命或者成个兴趣都系研究呢啲嘢。咁但系我用一个普通嘅常识。喺个普通嘅观察，我亦都成日听啲三手四手嘅外星同埋嗰啲神秘学嘅嘢嘅。咁但系越听越觉得唔对路啊嘛，大佬，即系你唔可以听完你啊，因为权威你乜都信，你自己唔去 judge 嘅咩？甚至乎我兜都未问佢，都解释唔到嘅时候，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嚟引证嗰样嘢系真嘅话，即系当然我亦都三番四次同佢讲咧，其实我系信有外星人。我信有外星文明，我信宇宙唔止地球人，我信有啲飞行器飞过嚟地球，但系唔系代表我咁就乜都要信啊嘛！即系我信嘅原因就系，反而我觉得冇可能冇另外一啲生命咯，成个宇宙咁大，但系我唔系一定要，因为我信我而信晒所有你俾我睇嗰啲嘢，尤其是 Billy Meyer 嗰啲嘢咯，咁所以 即係我又唔敢話彎彎地嘅，即係只不過即係理解唔到咯。總之，喂，仲有 Henry Kim 39歲啊，都後生啊，即係對我哋嚟講，都歡迎你入嚟啦，因為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個年齡層闊啲咧，咁啊有助可以講出一啲闊啲嘅話題嘅，因為我都好八卦好奇，想知道第二個年齡層嗰啲人係諗啲乜嘢嘅。 Jimmy Lee 探長今晚人數應該是高峰，金輝探長用嗰個輸入法係支持邊個版本嘅粵拼音？ 就是 LumaPhone 啦，我頭先同你講咗，亦都上面有位朋友都裝咗，佢話原來$15，佢未必係加價嘅，可能我記錯咗啦，$15咯。非常好用，因为劲多嘅广东话、香港话嘅联想字嘅，我觉得最个卖点就喺呢度啦。咁啊 ，Danny Lee 话今晚应该系高峰啊，咁啊睇下几多人先，164都唔算。我曾经试过讲网台是非咧，即系讲forum 嗰啲咧，可以突破200，甚至乎唔止添嘅，都未见大蛇屙尿啊，真系。 如果大家想 live 聽聖養利，有個 app 叫 The Joy Out Tool， 可以 background 聽 live。 哦，係咩？ 冇嘢煩，咪睇雷生啲 Rebecca Lau 係啊，韓少啊，紅紅網上 有講 過啲神秘學比較貼地同現實。Gino Nico message retracted。 咩事啊？ 啲兩成日聽。小留言，經常重温。 哦，多謝。 留言係禪長上金英選舉席，關注你哋。听你以前系女王节目重温， 哦，明白。 阿姚开探长， 阿姚喂 ，hello。 来留个名，我24最细。 吓，你唔系嗰个阿姚啊？ 翻来再睇我。 好 ，thank you 阿姚。 是似外星人揾事奇，恶沟有几多人系好认真信道足去听神秘学 ？Gino Nick 话原来仲有人讲 Billy Mayer， 系 Diamond Line 30，叶国亮 ，My name is O，D.I.M. 46 years。 我系欢迎你啊。梁义康你好啊，嗱呢啲就係平时唔留言，我底怕你都係听开 archive 㗎啦。咁啊另外一位IY man 啊 ,IY 点样发音啊 ?Lee man 啊 ,Lie man 啊 ,Hello, 黎明劲喎 ,30 啊，哇你都算係数一数二后生㗎喎。仲有外星人搵 SETI 啊 ,SETI 系咪嗰个太空监测嗰个飞船啊好似。 有 隻 鑊 嗰個收即係嗰個 contact 嗰隻鑊係嘛？ 好似 係啊。OK， 哇！24歲嘅阿姚啊，真係最細啦。喂，多謝你捧場啊！我哋有位中學同學嘅，但係已經冇嚟到啦。 開咗學瞓咗。 開咗學啦，爸爸唔俾聽啦。咁同埋阿 Paul 亮啊 ，PD 亮，我唔明你講乜，成日聽小留言，經常重温，我明啊呢、這個偶然喺探長上金英。選舉節我就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節目是吧，應該關注你 IG 聽你以前在女王的重溫，好啊，那就多謝你啊，都支持這樣跟女王之間的重溫呢，最多人聽都是莫非吵架的了，即是講一些放生那些即是各執一詞，那我就處處逼人啦，即是叫解釋解釋不到就被人嬲埋這樣那種呢，即係我其實我接受到人哋合理嘅解釋，我會跟咗你嘅，即係我會即係呢個求知欲嚟嘅。即係調翻轉你問我解釋唔到咧，我就唔會同你，即係我就會信咗你嘅啦。問題就係咧，往往就係我有時有啲嘢問佢解釋，我最憎人就話未必啊，咁未必咁，未必咁，即係點先得㗎？即係你都唔肯定嘅，咁你咁有信心嘅咧？點解？即係到呢啲我個人就好猛㗎啦。而且有時討論一啲嘢咧。即大家都不是實牙實齒的時候，那就 open 了它，即有待研發或者大家講出去看法就算了，但有些人呢你又講不到點解嘅，但是呢就死到堅持是總之是這樣啦，那你用個觀念來做一個 judgment， 那你又解釋不到的時候，那你就好心你不要企得那麼硬啦，即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基礎來的嘛。 Lee Kwok Leon, my name is old. I am 46 years old. Emily 39. Hello, Emily. 应该唔止一次过200人。 唔止啊，唔记得咯。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Okay. Lee Kwok Leon, the collector of your archive.白君浪怀语文36由细听到大。 啊、由细听到大 ,36, 即是你二十几岁开始听啊，冇咁多年喎。好似12年开始做喎，即是而家6年。 Stage 2都有睇㗎，可能。 啊、可能是喎。咁但是 Stage 2嗰有冇讲㗎嘛，我除咗阿 Ben 同埋啊都有肥佬文同埋阿 Ben 喎。Ben 你龙武系有冇人認识㗎呢度。啊就白君浪 ,hello, 而家先嚟啦，睇怕你都系。哇！這個梁依康咧，梁依 Quark 咧，勁啊！佢話 I collect all of your archive 喎。你點知係 all 先？你知唔知自己係咪 all archive 噶？我由2009開始就有。Stage Tube Radio 喎，你係咪嗰陣時開始有儲先？咁啊，多謝啊 KCT 解話啦 ，Setty 係乜？咁啊，另外咧就由細聽到大咧，呢啲就真係多謝你啦。有幾難可以由細聽到大啊？因為咧聽眾嘅嘢咧就真係好鬼咩嘅，即係冇 commitment 噶嘛，又冇俾錢，俾錢我唔奇喎，即係俾咗錢嗰啲咧，喂。食蒲飛都要翻本啊，係咪？俾咗錢嘅聽足啦，但最難得咧就係唔使錢你都聽足，真係好感激。咁啊 ，Noco 咧就話有幾多人係好認真信到足去聽神秘學啊？咁呢個我梗係知啦，我而家唔係講緊聽嗰啲人啊嘛，我講緊講嗰啲人啊嘛，頭先你明唔明啊？咁即係你曲線話戇鳩咁都信啦，梗係唔信啦。咁所以你撞到嗰個人就最好噶啦。 但我有末日撚朋友，乜都信。 是喎、哦、还有成日幻想自己好像那些包哈士那些戏那些但是不要说了越说越明白啊。还有呢有很多朋友呢即是喜欢听人嗌交呢你又梗是爽啦屌你隔住个喇叭你知道真的嗌交呢即是需要很多气力和很多感情的嘛真的。其实很伤身体的我觉得。因为尤其是有血压高那些人呢咁所以呢我决定唔会做啲嗌交节目㗎啦真係。即係为咗你一时之快呢咁对我身体牺牲太大。 是此都几鍾意你同痴官做节目同女王反台有啲可惜。 用、哦、 你探长同女王冇几听啦。Frank 要62, Check 啦50, 你一支行爱之心、哦、行之切女王的心底话。美满我62 即 系点 啊？喂，系 爱念狗吹 ，Gilbert 每日听公司同事吹牛，我选择收声，由佢吹，由其他人听到如痴如醉，然后我喺一边冷笑。 嗯，喂，我又唔好明啦。哦，同女王反面有多识，好明显啊 ！K C 又冇听过单反呢个 term 啦，系咪？嗱，我就冇同嗰呢啲人反到面嘅，咁我好言相向嘅一路都，但系咧最后一句遗言咧，竟然话啊同你做朋友都几大成本嘅喎，咁样我到而家都答话不解嘅，咁于是乎咧就冇再交往啦，咁样咯。咁咧嗱，李一志强，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阿监仔一齐分享啊，佢就话咧， 爱之深，恨之切。女王的心底话： 你匿埋喺床下底唔通？ 佢可能有听其他嗰啲，突然间唔知道有时讲讲下啲心同突然间 话。哦，即系话嗰个唱佢投共系嘛？咁啊，已经多番证实咗我冇讲佢哋投共嘅公开，背后亦都冇，只不过咧怀疑，因为某啲原因咁分析咗，跟住遭单反咁解啫。嗱，我唔系扯收听啊，系有人讲我先讲噶咋。况且关人胆字咩？呢啲咁嘅小圈子，你系中意听都奇怪，我觉得简直。 美曼，我62轮 跟住。啊，讲咗。 叶国利昂 ，sorry， 爱念狗吹 ，Gilbert 每日听公司。 系、哦，我觉得咧，即系啲公司文化咧，成日都喺 pantry 讲埋啲废话嘅，即系佢扯话题嘅，纯粹系。 但係咧最慘咧，有啲每日翻工放工食嘢食瞓屙嗰啲咧，就公司嗰啲咁嘅廢話嘅話題咧，就成為佢喺文化嘅最大嘅文化上同埋話題最大嘅一個唔係最大嘅一個話題咁樣咯。咁所以佢哋冇咗呢樣嘢唔得嘅。 国配我冇咁谂喎， 哦 ，OK， 皮啲两系探长启发我心痛， 系 唔食糖饭，成日俾人闹傻仔， 系 现在早上食手指油，系广州生活压力好大， 系 以前甜食为主， 系 停咗甜食，身体健康仲好多， 喂，梗系啦，继续啊，喂，加油， 学讲下光明会，公鸡会几好听， 系 公鸡我知探长你用嗰只输入法。但是好奇想知道你呢隻輸入法是用哪一款粵語拼音？粵拼是有好多隻方案。 一陣講。 林信煌探長是不是不同女人做節目就不會嗌 交？梗唔係啦，不知幾中意啊！ 889米王節目中一提起探長就有啲激動。 咁好笑。 我都有聽梁錦祥。 哦。 樂曲唔同人做朋友是講成本，要深思下是咩道理？ 我諗唔通啦，撈唔到啊！咁咧，頭先有位朋友問我粵拼係乜嘢，咁可能你 miss 咗，或者咗屙毒尿咁樣 miss 咗啦。咁我再講多次啦，咁輝，你去嗱，因為咧呢、這個我唔知 Android 有冇，應該以我所知就冇，因為啊 Luma 咧都係一個 Mac 友嚟嘅，咁佢個粵拼咧就係叫做Luma Fung LUMA， 跟住 FUNG。廣東話輸入法咁樣咯，咁假如你用 PC 或者用 Android 咧，就冇嘅我估，咁咧佢就喺啊用 macOS 都冇嘅，佢我講緊呢個咧就係手機就係 iOS 裡面行嘅一個廣東輸入法，就係 Luma Phone 咁樣咯，咁啊$15啫，咁啊另外。大力水手789，你話女王節目中一提起探長就有啲激動，我諗你講嘅半年前或者一年前嘅事啦，係嘛？而家就梗係唔會再講啦，應該可能已經忘記咗噶啦。你知啦，即係一個人朋友多咗，好快忘記啲舊嘅朋友，我相信。 行向女王嗰邊都半死，得次官方佢頂住，決戰中環都半死。主女 Nicole Surfer 探長冇同我鬧交，其實有咩好鬧？真係唔明。是此特首選舉期間，我同女王係 FB 有過交流。似佢支持胡官上曬腦。 喂，繼續啊！喂，不如咧，阿 KCT 咧，你講下呢個經驗俾大家聽啊！你留言啦，得唔得啊？試下，唔好打字啊！咁留言我諗傳神啲嘅。咁留言嘅方法好簡單啫，只不過咧，你係喺個電話嗰個 setting 嗰度咧，就開翻呢、這個Facebook page， 開翻個麥就得噶啦。甚至乎可能如果你未 add 我个 Facebook page 咧，就请你喺呢度呢一栏字嗰度，咁咧就入咗嚟咧就 like 个 Facebook 咧之后咧，你就可以亲身咁样讲啦。咁咧，因为点解我叫你录音咧？原因咧就系我咧要忍咗好耐尿啊，咁咧变咗我要去屙督尿先，咁俾啲音乐大家听下先啦，即系过场当系。break 一 break， 咁大家去飲杯水或者集體屙到尿嚟，好冇？ 哇、wow、好的、啊、你不记得雪花、啊、 我雪了嘛。 Nana 又来 Nana 上来嘛。 Nana 的右边右边鼻哥窿有鼻屎。 我雪了你喝 了吗？我没有啊，我今天没喝过、啊、那即是没雪啦、哎、激气、啊、 哎呀， 那你帮我斟水你洗一洗它，麻烦你 Thank you。OK， 剛才那首歌呢又要推一推先，算了講一下而已，大家聽到厭了，因為這裡不可以什麼歌都播的原因就是剛才剛才呢就說 KC 就說呢一講到胡官就上了腦這樣。 Jenny Lee 可能探長女王多多星氣，所以無計傾 CT 不好了。仲有其他听众想讲其他嘢，我 like 咗你 FB 好耐啦。 哦 ，Terry 国咁有冇影响探长同次官嘅友好关系呢？金辉冇去厕所，你唔明我意思？ 明你讲乜啊？真系。 似上次有人叫你找大肥做嘉宾，其实好安狗。 为什么即是讲了我心里面的说话。不是，即是 我觉得呢又不是憨狗的。即是我觉得这些是拗水吹，纯粹是。还有主观期望，即是我都很鼓励人家讲出心里面的东西的。所以纵使我心里面他都憨狗呢，我都不会用我把口讲的。原因就是呢，首先即是你有冇考慮我點解會認識得佢呢？同埋我又既然唔識嗰條友，我無端端去做嘉賓咗點，有咩話題呢？一啲都唔了解我，同埋我冇興趣專登去為咗揾嘉賓而揾嘉賓嘅時候，咁我要專登 study 下佢講啲乜嘢，我又揾佢做嘉賓。咁即係直接啲講呢，真係三唔識七。咁我無端端點解有滿足你嘅要求呢？咁樣甚至乎有啲人叫我搵卓飛啦，其實卓飛呢即係我搵過佢嘅，咁但係即係你話我敏感又好點都好啦，即係人就點都為自己計算嘅，因為佢一個節目呢佢又唔會講佢嗰啲拿手嘢嘅，佢就淨係講下是非呀。咁嗰次因為有個蜥蜴人不停咁樣遊輪一啲美女咁樣，咁人神共憤咁佢上嚟呢，我叫佢講一個鬼故或者一個靈異事件佢都唔講，全部講咗蜥蜴人。咁人情就係咁樣㗎啦，即係我同佢冇乜基礎，其實底下佢都上嚟都好感恩嘅。咁但係咁我有啲經驗之後呢，我覺得你搵啲唔係太有基礎嘅朋友上嚟呢，即係又有咩為呢？對個。系啊，其实最主要系啦、 啊， 最主要就系自己唔争气啦。咁你得个七千几个 subscriber， 屌人哋十几廿万咁样彩料戆鸠啦。咁佢咁都上嚟嘅话咧，即系证明啊，卓飞都是一个好人嚟嘅。咁我亦都当然碰过钉啦，即系约咗另外啲 YouTuber 倾得好地地，一睇个 view 数，即刻喂拜拜，唔得啊，肚痛啊咁样，屌试过晒人情冷暖嘅嘢系咪先？咁大个人都挑通眼眉噶嘛，咁所以咧。KC 呢就話其實好戇鳩嗰個我都認同嘅，真係。咁甚至話啲人叫雲海呀，有個人呢重視而不捨呢，我同佢解釋咗好友善咁樣解釋咗，我真係唔識佢㗎喎，識我係米奇咩，係咪先，我又唔係出名嘅人，又唔係公眾人物。咁我話我即係我都講到好直接喎，我唔會要求唔會滿足到你哋要求㗎。咁你如果想咁你真係你不如叫佢請我啦咁樣。咁佢話我明呀明呀，唔好意思呀。不过我都是想你叫边个嚟好啲咁，啊屌老尾咩？ 是此三唔识七，况且大肥应该同你几唔同。 咁其实唔同咧，都系有火花嘅，但冇基础嗰下嘢先死啊嘛！你谂下我叫出嚟嗰啲人，我都系我唔敢乱咁碌人哋卡嘅大佬，譬如啊讲紧啊单车好手啊 Brian Cook。我真的以前跟他合作過，我覺得他的人非常 OK， 性格爽朗和心理質素很高，那我覺得我會跟他令到我們的聽眾或者我自己都知道很多踩單車運動的，因為有些人不運動的人我又很想有興趣運動的時候，喂是不是最好請這些朋友先？ 咁佢又撚一個佢嘅朋友阿姚，喂點知又好啱傾嘅，咁我呢啲咪覺得可以有福灼咯。咁譬如有啲叫到上嚟加咁介介，亦都試過，所以下次咪唔叫咯。咁有啲人啊就係、是、玩嘢啦，嗱、這、呢個屌，好繼續玩嘢，不如大家叫揾英女王上嚟啊！上到嚟我又唔識英文嘅咁樣。Well 咁樣係咪？即係大家咁都開心先，要揾到英女王上嚟。 是似揾翻張感情啦，佢又係九唔搭八嘅。Edwin 嗰集幾好，紅紅 message retracted。因為李大肥都不是一個好的嘉賓，一來三唔識七二嚟講的話題不同。Rebecca 揾潘少聰啊，紅紅嘉賓 玩嘢嘛？ 郭兆明，哈哈，講笑。 郭兆傑就得。 舉手789大肥做網台只是生意一盤。 咁咪叻咯。 俾人大肥係生意人，充滿計算，絕對唔會睬你。 嗯。嗱，摸著蝦俾人就知道人情冷暖啦。咁啊，同埋郭兆明系边个我都唔知道，郭兆杰我就知道，郭蔼明我都知道，郭文贵我都知道，边个啊？郭兆明咪系大肥系生意人，我完全都唔知啦。即系嗱，具体啲嚟讲咧，我都唔好讲呢啲，费事唔使对你哋咁坦白，有时即系唔使话穿，唔使话穿肚皮，系冇错。 韦信旺又开始嚟，韦信旺咁不如开始倾足球。 喂，好啊，足球啊，笨。 有时的话题都是无厘头，算吧，探长。金辉譬如黎景，探长你嗰只输入法系打拉劲定拉劲 ？Gino Neto 揾到郭兆明与我啊？ 你唔知阿乜春大佬，边个郭兆明先得噶？我同我监仔都唔知道，真系好老问、啊。你阿神野猫就咁讲。 系咪又系嗰啲神秘学嘅猛人咁？ 唔知咧。 唔识啊。 等下先，丽景啊，系 LAI 丽啊，冇错啊。景啊 ，GING 哦 ，GING 又得 ，KING 亦得。咁因為 Luma 咧係一個土生嘅香港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非常好啦。OK，Luma 我聽論壇 嘅。Luma 我真係恩人嚟嘅，佢係。 是似大肥講大陸嘢有啲誇張，之類 Nicko 郭博士，我同你提過。可能你唔記得，奉勸郭博士好猛料噶。 係， 之前將感情説話好有智慧，可以同探長匹敵。人哋大肥講啲大陸車牌不可能信，都是呃錢。 似乎咧，喂，點啊 ，Nana？ 不如上嚟傾好冇？上嚟啊！有咩訴求啊 ，Nana？Nana， 哎呀 ，Nana 腳軟軟咁樣，好陰功嘅其實。肉想食到肉類啊！我俾 temptation 你試下咯。喂，我唔知咧，我想問下各位咧，有冇人識得咩叫 global cash 啊？禮物卡嚟嘅，有冇人知道點樣用啊？呢張嘢？ 係 master 卡啊。 係咯，咁咧就係、是我知道 seven 有得賣嘅。咁收到一張咁嘅卡，但係唔知點樣用。阿監製頭爆，用唔到。 咁喺網上得唔得 嘅咧？係咯，有冇人用過？不如俾啲 tips 我啊！我又唔係好明啦。嗱，將感情説話好有智慧，可以同探長匹敵。用匹敵啊，會唔會啊誇張啲咧？匹敵咁咧就足球小將遊戲遇埋我啊，慘啦！講足球小將，其實任何足球咧我都係冇興趣嘅，即係即係交下氣俾你哋咁嘅啫。咁嗱，以我所知咧，我唔知大肥定唔知咩啦。即係總之喺網上面，我有個有好高智慧嘅朋友咧，佢對網台嘅主持咧係一個特定嘅睇法嘅，亦都係一個佢站喺不敗之地嘅一個生意人咧。咁我亦都係同佢困過之後咧，我覺得。佢啟發咗我唔少嘅，即係對啲網台嘅同業咧， 原因呢就是呢，我不讲人家，只是讲我自己。咁呢我呢就極少有同啲唔熟或者陌生嘅人拗撈或者傾生意嘅，即係直頭絕無僅有添嘅。咁但我心就唔係代表唔想㗎嘛。哇， 咩事 佢上嚟鼻睇都飛過，唔知鏡頭已經拎到啦。凌空 係 呀，飛棍呀， 好慘。 咁各位朋友呢就即係都上過鏡，都做下個下個嘉賓嘅。咁呢佢呢啲就好明嘅老江湖嚟嘅。咁佢呢就係好實際嘅一個生意人。佢又唔貪心，但又唔即係我覺得好欣賞呢啲真係實實幹幹好投入佢嘅事業嘅生意人嘅。即係佢又冇乜價值，又唔會衡量你有冇錢，又唔會衡量你係咪有嘅客。即係我最鍾意同呢啲人做朋友，即係比較上呀。咁又大家可以有一個好 casual 嘅情況底下去交流意見，咁我最開心嘅，即係九九廿四我都希望係咁樣嘅。咁呢點知呢就咁大家認識咗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自己大家做乜嘅時候呢，咁我絕對唔會 outlaw 嘅，所以我先有呢啲朋友啦。咁冇 outlaw 同埋唔傾生意底下呢，咁呢就有一次嗰位朋友呢就因為唔知咩原因呢就見識過我拍嘅嘢，就唔好話好唔好先啦，即係總之呢佢簡直係驚嘆地呢話，喂，原來你真係識拍嘢㗎，屌你咁樣就得㗎啦，即係佢某程度嘅欣賞我嘅 talent 嘅。咁呢咁根本跟住我同佢講，超我識你嗰陣我已經話俾你聽我做乜㗎啦，你唔好似啱啱先知咁嘅。跟住呢就好坦白咁同我講呢，唉，你唔知呀，有好多嗰啲網台嘅人呢不停咁樣 approach 佢呢，又想咁呢，有好多 proposal。但是又即係直接講咗 outlaw 啊，同埋喺度老吹廿四啊，即係交際應酬嗰幾道板斧呢就講大晒啊，但係真係搵佢幫手又 moonwalk 啊，又或者根本就係唔撚識，就喺度扮到好似好專業咁啊。咁但係諗深一層，佢咁樣講呢係佢個對網台主持人嘅一個好大嘅控訴啊，即係未必係控訴，即係好一個佢個 comment 呢係對網台人一個係非常之唔信任，佢哋講嘢真定假的，即係佢已經死咗心嘅，佢以為個個都係咁嘅。咁呢於是乎呢，咁我問佢你聽邊個講啊，咁嗰個人都好出名嘅，你頭先你爬返文都有人提過嗰個人嘅。咁呢佢話呢啲人不停咁喺佢面前呢賣舞啊，即係賣舞嘅意思呢就成一日呢講啲嘢呢就個含量唔多嘅意思，但係呢不停咁要曲線地呢話俾人哋聽佢自己識好多嘢，即係引經據典咁樣。但係真係搵佢幫手呢，因為佢個行業呢真係需要好多人幫佢手去先至可以，即係不停咁樣要搵好多呢啲人合作。咁所以呢佢搵呢都唔會搵網台人，因為網台人呢就令到佢呢就屌即係每一次都失望嘅咁樣。咁呢就於是乎呢佢就為咗以免嘥時間呢，欸，你做得網台呀，都唔叻得去邊啦，你點會嘥時間去做一啲製作嘢呀。咁所以呢佢認為呢所有網台人都係亂吹廿四呀，得個鳩噏就完全係實踐呢就唔會搵返，即係會唔信佢嘅咁樣。咁於是乎呢，嘩，連一個咁嘅人呢都想好上面咁樣搵咗個幫手呢，即係因為我冇話俾佢聽，或者佢唔知道我正職根本就唔係做網台。我正職有第二啲嘢做緊，亦都做咗多年咁樣，咁合作咗啦。咁原來呢佢啟發咗一樣嘢呢，原來佢咁樣真係挑通眼眉嘅啲老嘢呢，就真係睇通曬嗰啲喺個節目度講到自己係飛碟專家，或者講到自己係好撚勁嘅，但原來可能基本嘅物理學都唔識嘅，但背書又背得好叻嘅，同埋呢模仿自己識得背嘅嘢係好道家嘅。我真係唔只識得一個係咁，我識得即係慢慢，我自從嗰個人啟發咗之後呢，我觀察好多其他嘅網台人呢，即係講大曬，甚至乎呢你神志不清，或者你齋聽唔考慮唔諗嘢嘅時候呢，嘩，你真係覺得嗰個人好撚掂㗎喎，即係大有人在喎呢啲。即係我聽講有個人呢就連嗰個地方未去過，咁大個仔去過兩個地方嘅旅行呢，佢夠膽死主持旅行節目呢，講到喂嗰條路轉彎就有間賣雪糕喎，屌咁都夠膽講嘅，即係可能咁啱去 research 嘅時候喺個 Google Map 嗰度見到。咁但係佢嗰種演繹嘅方法或者嗰種演技呢，即係令到人哋 觉得佢真係好似去过咁㗎喎。喂屌咁咁巧嗰个人呢，我对个感觉都係咁嘅。咁有个人话俾我听呢个 case 呢，即係又再一度证明呢，我嗰位朋友呢就挑通眼眉囉，真係真係多谢佢嘅启发囉呢啲。咁所以呢我亦都唔怪一啲朋友呢，即係觉得我喺网台度鸠吹又冇料到咁样，即係我完全明白嘅。咁我呢啲咁样讲下时事讲下感受冇所谓啫，係咪？咁但有啲人教你做生意啊呢样嗰样，你真係自己諗过先囉，即係叫你去睇骨灰庵啊嗰啲呢，你真係要諗过先囉，老实讲。因为嗰两样都係专业嚟㗎，我认为。即係你卖嘢係咪专业，或者你卖緊嘅产品係咪有欺骗成分，或者係咪有真实成分。即係呢啲我觉得大家真係唔好咁认真。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讲老萧立场呢，我唔係針對老萧，我纯粹係針對点解英国人会有个嗰啲咩条例呀，即係嗰啲商品嗰啲叫咩条例话。唔係唔係唔係商品說明，即係嗰啲涉入廣告呢啊，我做啊植入廣告條例呢就係咁解咋嘛。即係因為你某程度呢即係講啲嘢舉人舉聲，令到人哋會信咗你之後呢，原來你嗰啲產品唔係你自己都信，或者係造假嘅。咁、那個責任就係、是、喺一啲唔文明嘅國家，尤其是大陸呢，即係搵咗代言人之後呢，嗰種廣告而家咪賴曬嘢囉。即係嗰啲藝人話賣樓嘅，屌最尾原來嗰層樓冇嘅，根本就咁話人咩都應囉。咁英國人好醒㗎嘛，搞媒體人哋搞咗成百年，咁人哋已經可以知道釐定到咩叫植入廣告，咩叫正式嘅廣告，咁人哋咪文明囉。但唔知點解而家香港啲網台走返轉頭嘅，都成撚就植入廣告嘅。即係我講極都唔明，有啲人話屌人哋關你撚事咩，人哋賣臘腸，屌你抵俾人玩啦，抵俾人 unlike dislike 你啦。咁講到就算係咁樣呢，我都係堅持呢植入廣告係一個邪惡嘅廣告嚟嘅，真係。 金輝警聘停職是英文語音，經先至是正式月聘。 係啊，冇錯，我知啦。 紅紅 Terry 當然勁，仲有大舊賢者阿基 Terry 擴大肥舊時只係黐住唱 Natroy 度做下巴，突然單拖出來開巴打台，仲有水魚搞魚大，近排仲以搬遷為由，不計成本以超平600元賣六盒貓山王月餅。正面單挑老蕭人民超市，真正是探長口中的板塊鬥爭。是似老蕭的廣告好煩，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真係賤格嘅，即係無線啲廣告嘅煩啦。咁但係個個話唔撚睇，但係個個都了如似掌嘅對無線咁樣。咁我覺得真係太悶啦，實在。不如大家揾下啲興趣啊，即係聽少啲網台，就揾多啲興趣，聽歌又好，玩 high five 又好，即係有啲係自己思考空間嘅興趣，或者睇下畫，或者畫下畫，或者寫下毛筆字，好過你啲時間聽曬網台囉，我認為。同埋你係對某啲人好有期望，你先至會對佢好失望或者憎咗嘅啫。即係我覺得人嘅感情呢唔係用喺呢啲你素未謀面唔識嘅人度㗎，即係包括我呢啲咁嘅9724。咁你啲精神或者你个感情用喺你关心嘅人度，即係付出多啲，好过你喺度做 haters 啊，或者即係一个无缘无故嘅追随啊。咁不过呢啲有讲嚟有嘥鸠气嘅，即係有 fans 呢个字啊，有粉丝呢个字，证明人啊改不了吃饭嘅，真係。 Terry 擴大肥舊時只係黐住 上 嚟出嚟度做下巴， 再 突然單拖出來開巴打台，仲有水越搞越大，近排仲以搬遷為由，不計成本以超平600元賣六盒貓山王月餅，正面單挑老蕭人民超市，真正係探長口中嘅板塊鬥爭，是似老蕭啲廣告好煩。同行就是喜意听郭兆明啲古惑偏门嘢， 唔 乎世间险恶。 O K， 李少登神都是一名正神棍正黑而一名。 咁啊，唔使去到咁尽嘅。虽然你都很客观。 乐婆 YouTube 最近出广告都好频密。 哦，咪好咯，多啲钱赚咯。live 廣告，因為你話人哋嗰啲貓山王啊，我想知道你話出廣告頻密。 是指用 Agile 設計不會有廣告。 哦，咁咪撲街咯！如果有人用曬呢個咩 Tube 啊 ，Org 咩 Org YouTube 啊 ，Org YouTube 啊，咁咪咩咯？咁嗰啲人咪賺唔到錢咯？即係你有冇諗過有啲人係靠廣告賺錢㗎？咁佢嘅免費 provide 個 service provide 個 content 俾你，但你又越過曬人哋啲廣告，喂，揾下車錢啫，你都唔好到咁盡啦，大佬。哦 ，Notco 啊，出 live 廣告啊，咁好。咁我想知道呢，如果 live 出咗廣告，咁出緊廣告嗰段咪冇咗咯？咁定係會斬開佢又褪遲少少嘅咧？我完全唔知啦，呢個當然。因为我好少听人哋 live 嘅，真系我系睇 live 咧，就净系睇譬如SpaceX 啦，因为我好关心嘅，因为人类嘅将来嚟噶嘛，譬如个火箭早期飞咗出大气层，跌翻落嚟又降落翻咁，哇，好鬼惊心动魄噶嘛，因为人类嘅伟大历史嚟嘅，但系咧香港人就完全冇乜人提咩叫 SpaceX 嘅，好得意。咁呢啲啊，世界大事唔关自己事咯，明显就系唔系世界大事啊，宇宙嘅大事添啊！我觉得系回收到嘅火箭喎，喂，大佬，十五年前听都未听过，大胆嘅构想嚟。 Sitter， 为什么用 YouTube 转咗 policy？ 系咯，成日都转。 我播住个 front list 一路听歌，突然就出广告。 哦 ，OK。 但是我不可以 Supership 赞助， 那当然不可以啦，因为都不是 YouTube， 人家有 account 有成有根有强，这些 OG 我想是老翻嚟，应该因为不是老翻，人家怎么会给个 license 他这样用的，所以我绝对高度这样不赞成大家会用这些这样的东西来听 live， 宁愿你不要听了，真的老实讲。喂，咁啊，呢啲话题啊，好深入啦，大家都。咁我头先咧，我即系突然间 flash 到一个头先人话过冇复佢嘅咧，就系话咩跛佬倒嗰啲圣水、神仙水又医翻好系咩嚟噶？基督教嗰啲啊？头先好似有人咁话噶，你想讲咩咧？我唔知道。咦，我见到有啲 miss 咗，唔记得读嘅，点解？大匪讲大陆车牌不可信，呃钱的之后好似未读，唔系之后啊，讲足球小将读咗啦，郭兆明、黄毓民金主嚟噶，哦，系咁噶。咦，呢、這个 Jan Hammond 未见过、啊，哇，呢度成橛都冇读过、啊。 Jan Hernandez、郭兆明、黄毓民金主，恒汉郭兆明有个 channel 叫好人好事，逢星期五开台，见大力水手都有留言。人哋李郭兆明有时讲啲嘢都是大吹牛，是不能够相信。Dilbert 用 Master 系统计储值卡，之类 Nico 认真，请唔同行业嘅朋友系几好听。 你识听咁样咪 ？Dilbert 日本有只 V Clicker。是 Internet Only Visa Prepaid Card， 不知探长那张是不是类似的东西。 Wattis Zero 搵情包阿田，如果他肯出镜的话，顺上这个生意人是不是大人。恒汉情报 Terry 劲 Deep 和 Max 两个人感觉郭兆明似古惑佬，同黄毓民都同一种人。Gene Yui、金辉、企同 G 都得，即是模糊输入，好處是易上手，但用這種輸入法是很難學識任何一款粵語拼音。Jan Hernandez 大匪用埋啲舊套路，鬧大陸鬧共產黨賺人氣，實情為做生意攞著數。 哦， 是你講緊 Edwin。 嗱，你估錯曬啦，一來唔係 Edwin 啦， 二來又不是戴恩啦，咁全部都錯啦。總之情報 Terry 咧，我都叫識佢嘅。咁但係你講緊嗰個另外一個就唔識啦。阿 Tim 啊，唔係我識阿 Tim， 但係就唔識 Terry 嘅。但係都見到嘅，但係我同阿 Tim 就熟啲咯。因為點解熟啲咧？原因就係嗰陣時我去二三四客串咗，因為講電影嘅節目咧就識咗阿 Tim 咯。咁上次二三四嗰個網聚我就同阿 Tim 坐咯。咁啊，同埋揾于飞啊，唔好搞啦，于飞。虽然我同佢都有啲偈倾嘅，但系我都有啲象牙塔咯，我觉得佢。同埋崇拜德啊，老萧都系弯弯地嘅，直觉上，即系可能我有错啦，即系讲直觉啊，纯粹系，唔好讲啱错啦。咁我覺得神野貓就真係認真啦，搵唔同行業嘅朋友梗係好聽啦，即係我嗰啲人真啲嘅講嘢，即係唔會話道聽途說就當咗係自己嘅成果咁樣囉。即係因為佢哋唔同行業嘅朋友呢，佢講嘢係嚟自佢生活㗎嘛，唔係嚟自網台㗎嘛，咁所以係囉，即係我 prefer 係呢啲朋友囉。咁不過有時大家唔鍾意聽我真係冇辦法咁解，但我都會堅持揾啲我同佢有啲基礎，又或者佢係我確保佢啲嘢鮮為人知嘅一面咁樣，我覺得有意義得多啦。有人覆咗我好似。哇！啊，可以讀到阿 Dilbert 呢度。 Dilbert 國際觀，旅行飲飲食食。 係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國際觀咧，個國際觀同香港觀咧雖然係一樣，但比例又好唔同啦。人哋國際觀即係講第啲國家，佢哋主流都係咁樣，但係佢非主流嗰度咧都已經可以。供應翻嗰啲非主流嘅人嘅生活啊嘛，即係你嘅 content provider 講緊。但香港咧，非主流啊死攞一條。即係諗下，我鳩吹講是非都多人聽嘅，揾音樂人上嚟嘅。屌咁，你邊有希望啫？香港係咪先？即係人已經少噶啦。即係大家嗰啲興趣咧，都仲係喺 pantry 度講是非同埋講共同話題咁樣，即係個格式啊。咁所以。大家有冇興趣寫書法？有冇興趣聽 IFA？ 有冇興趣聽歌？有冇興趣研究啊？創作？有冇興趣畫畫？有冇興趣欣賞？即係咁，你唯有全部都係聽是非咯，聽二三首嘢咯。即係你食慣呢啲，即係正如嗰套大星級大鼠啊嗰套，即係佢啲堂兄弟嗰啲老鼠食緊乜嘢都唔知道，就覺得好撚好食咁樣咯。是喎，有冇人睇下 Johnny English 呢？我想知道，因為我呢就長期都捧場嘅呢套戲，即係覺得又唔使點用腦，但係又幾幽默咁樣。咁呢有人就話有套叫做鬼咩呀？嗰套鬼片叫咩話？ 鬼修女？ 唔係，仲有一套深啲嘅，雲海話你啲人唔識睇㗎啦，你唔識聖經㗎。 葉咩呀？ 葉齋呀？定葉咩呀？ 唔記得咗添，大家。 哇，葉問。啊、KCT 呢就話因為唔知佢到嗰度又冇讀到， 但可以識望聽 live。 哦，識望聽 live 都得。 本年青社獎包咗成十個位去私人遊月之旅，勁。 哦 ，OK。 有冇睇過 The Stone Dynamic 機械人發展？ 梗係有啦，黐線嘅。 Henry Chung 大肥仲話要幫人拍埋廣告，揾多條水。 嗯。 呢啲好嘢，亞回收火箭原封不動降落完 毕。係啊。 Terry Kwok 贏埋噴噴，大力水手789 OG 冇 IS 版本。 嗯。 時尚係無 Jalen Chan 佢講大佬係 Q 仔。 哦。 祝你各位晚安。 係，拜拜。 Alex Roy CT 揾到 張片。Alex 張錦晴 X 99 張錦晴啊，張錦晴佢唔係成日都得嘅。咁啊，我耐唔耐都同佢食嘢嘅。咁啊，順便臭 女啊， 係啊，佢亂入咁咪順便講咯。因為其實我啲朋友咧，又或者網台嘅同業咧，都冇人知道我幾時 live 嘅。咁試過無數咁多次咧，人哋 live 緊就打電話嚟咧。咁你知啦，網台嘅巨星人唔會聽另外啲網台節目噶嘛。咁所以張錦晴啊。是啦，張錦晴真的要專登約，或者因為專登約佢又未必得嘅，約咗都有可能唔得嘅，因為佢有家室，同埋佢個女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咧，要去睇住咁樣，所以唔係咁容易揾到佢咯，或者唔係咁容易揾到佢上嚟咯。咁啊，仲有大肥仲要幫人拍埋廣告，揾多條水啊！即係難得呢啲人啊咁有野心嘅，咁我都佩服嘅。啊，咁如果你講野心咧，或者有大志咧，我覺得鱷魚都幾勁喎。鱷魚好似唔知話取代 TVB 啊嘛要。咁我唔知點解近來咧有好多人咧，又好似即係我頭先咁講咧，就剪咗好多人哋嗰啲即係嗰啲是非啦，又剪 A 台，剪埋 B 台，咁互相隔空罵戰嗰啲咧。即係我唔係專登睇嘅，又係不停咁彈出嚟 recommend 我睇嘅。咁我成日聽到鱷魚咧重複咁樣，唔係重複，即係可能係剪到重複啦。咁成日話人哋嗰啲網台啲人甩皮甩骨啊，又話人哋唔執下個碌啊咁樣嗰啲咧。咁我成日聽到呢個訊息，但係又唔知係話邊個。咁我覺得好心你話你又講埋個名啦，即係你咁同埋自己佢又唔係話執得好正。如果講執得正嘅東啊，真係執得正啦，皮膚又好。髮型又整齊，穿衫又好 decent， 隻眼鏡框又好靚咁樣。咁但係嗰班人唔知彎彎地，又唔知做乜嘅，成日都喺度，即係一係就好 friend 搭曬膊頭飲啤酒，一係就反面咁樣，唉，都冇嘢講。Q 爺賣噴噴啫，咩意思咧？即係大家噴噴係咩嚟噶？是不是就是说神仙水跛都懂行返去话。咁我睇见有个人係咁讲嘅，你挖苦人哋伤残啫，即係正仆街嚟喎，你真係。咁伤残你做咩话人哋我知啊，伤残同埋光头呢啲你都话佢係最无耻㗎啦。因为人哋逆转唔到㗎嘛，你估人哋想伤残同埋想光头㗎咩？即係嗱，其实你就算你是我的网友都好呢，我都要声讨的。即是人家逆转不想这样，那些人你就不应该攻击他的缺点的，真的。 推销手法奇怪。 他奇怪，你跟他你跟他伤残没关的嘛，你做什么攻击人家伤残，屌不知所谓。我那些很认真的人，他光头我都从来没说他光头啦。即係唔應該咁噶嘛？你指出佢嘅行為有咩錯，唔應該講出人哋嘅缺陷噶嘛？係咪？不過呢啲唔使我講，你都明噶。但係硬係偏偏要重複呢啲嘢嘅，即係做人並唔可以咁咯。我覺得有人夠揾 Gordon Poon 上嚟啊！老實講，即係我同 Gordon Poon 就冇嗌到交嘅，即係只不過大家唔同意見啫。但係問題咧，我蝕卓嘅地方咧，我真係唔夠大聲啊！屌！我同佢做節目咧，即係仲慘過行二十層樓嘅樓梯嘅。老實講，即係佢有佢講，你有你講，人哋講到一半，佢又喺度 jam。即係老實講，佢唔係一個好嘅 partner 嚟嘅，但係佢人又冇乜點嘅，我覺得，即係佢都係口直心快，定點樣係咁講？心直口快，同埋咧大聲準唔準我就唔知啦，因為。即係好撚嘈咯，咁所以都好難合作嘅。老實講， 哇！呢、這個位啲人入得， 哇！嚇扭到啊，驚人嘅臂力啊，唔係腕力啊。係啦，咁但係對鱷魚咧，其實印象又唔係好差嘅喎，即係我覺得佢。品味就唔好講啦，但係身體力行喎，真係咧有啲嘢我真係甘拜下風喎，我都想去西貢影結界拍俾大家睇，我真係冇咁有魄力，真係專登揾條友一齊走去行山咁樣，順便拍埋 結界咁樣，同埋佢咧背稿背得好辛苦啊！聽到佢講，即係嗰啲資料性咧，佢齋背，即係點解我知佢齋背咧？啲字錯咗照讀咁樣，即係齋背啦。即係我真係好羨慕人哋有咁嘅魄力，幾廿歲人都仲做呢啲嘢。咁我呢樣我係佩服佢嘅，即係真係好鬼尊重嘅呢樣嘢。Emily 已經提咗啦，冇錯，祖業。阿雲海話：你唔識聖經，梗係唔知佢講乜啦。咁啊，搞到唔係好夠膽睇添。哇哇，鬼手入鏡。 Emily 祖業 ，Rotis Zero 祖業，偉信王點解咁講？我而家啱啱就係練緊書法嚟聽九吹。 喂。 M B 鄧無色祖業 ，Rebecca 王祖業。 啊，明白 ，thank you。 千懷仲係跌就冇錢玩啦。但畫畫好有興趣， 係啊，大家應該發展多啲啊。 平平地耳罩配隻隻，簡單就夠，太深入就有啲玄學。 冇錯。 Jack Music M B 鄧無色大聲共大力水手789樂月最近趁家應該係講大肥，仲出律師信俾大肥，大肥話封律師信連佢個名都寫錯。 嗯，係咯，因為網友同網友鬧交咧，有啲。有啲假名你根本一世都唔知係真名嘅，甚至乎有啲網上嘅朋友咧，我成世都唔知係真名係咪？索羅 B 咁樣，你點知佢真名係咩啫？係咪先？嗱，譬如啊，仲有啲哈薩特咁樣，我就點知佢真名係咩先啦？即係古靈精怪咁樣，點出律師信先得㗎？鱷魚你有冇人知佢真名？又冇嘅喎。咁你即係多鳩魚啊！真係，我覺得真係好笑啊！但唔知點解樂此不疲嘅，大家又聽都聽得過癮。同埋阿 Rebecca 唔係 Rebecca， 你話俾我聽草葉啦。咁我見到阿 Winson 啊寫緊書法，係咯好啊，寫書法好啊，即係練到個集中精神。即係其實大家好多好多唔使點嘥時間，又隨時隨地做到嘅嘢，都好多興趣。你淨係譬如你聽中意聽一隻歌，你淨係查翻佢幾多個 version 啊？你求其裝一個 Spotify 又好。Apple 嘅 music 又好，你已經可以咧，即係當你好中意一隻歌嘅時候咧，或者 Wikipedia， 你已經好即係可以嘥好多時間去了解一下嗰首歌背後嘅文化，又或者啊點解有啲歌嗰個年代啲人歌都係咁唱啊，受啲咩影響啊，即係好充滿色彩嘅，淨係音樂都畫就唔使講啦，即係陶冶性情啊。令佢大家個諗嘢空間好闊，就唔好局限俾嗰班咁嘅，包括我啊，即係呢啲咁網台主持咧喺度，只要講咗當係真嘅，因為佢好有說服力嘅嘛，有啲人自信到。咁如果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去信咗一樣嘢嘅時候咧，屌，真係唔彎先奇嘅呢個社會。 Rebecca Lau 千祈唔好踢嘴葉， 點解啊？ 聲潘又是口水多過茶，講嘢又係冇邏輯。之類呢，佢揾唔同行業，大家可以多一個角度 去睇事物， 其實好有啟發性。雖然我都聽神秘學，但始終自己係做緊人，聽一啲貼地嘅節目，當中啟發得來嘅嘢係日常生活有機會遇到嘅，實在好多噶。 真係唔怪得知我同你鬧唔到交啦，神夜貓。即係大家都係諗緊啲嘢都幾實際，幾現實應該話。 同互我找類網台節目，做運動時聽，一邊做運動一邊思考，分散注意力。 小心咬柴，喂，咁樣係做唔到運動㗎喎。即係你除咗能夠成功令到你有心肺功能有運動之外呢，如果你練肌肉呢，咁樣係會失敗㗎喎。即是嘥了你的時間和嘥了你那些在運動造成的創傷是白費了，即不應該這樣做運動的，即我建議你做運動應該要很認真地感受一下你的肌肉，感受一下你的動作，你才可以很有效率或者好做這個運動做好它的嘛。即如果你一路聽一路分散注意力，是啦，或者集中你的动作正不正確，有没有伤到的身体，你有没有感觉痛，身体有什么变化， 你用緊咩力，其實做運動應該係咁樣做嘅。 Rebecca 啦，黃索聖經千萬不要看。 哦，即係你都覺得係咁。咁佢係講新約定舊約咧？咁你睇咗，你又明唔明聖經咧？定係你揸嘢聽咗雲海咁樣講？你所以有咁嘅 comment 咧？因為我聽到雲海咁講咧，我覺得佢唯一嘅目的咧，就係驚死你唔知佢好熟聖經啫，即係都係賣武系列咯。即係經過嗰位高人嘅啟發之後，我覺得阿雲海都係網台人嚟嘅，即係不停咁樣。賣弄自己好熟嘅嘢，就 create 咗一個意見出嚟咁樣咯。即係我呢個我嘅直覺啫，或者因為我相信，如果一個尤其是荷里活製作嘅電影咧，佢真係要你識聖經你先識睇咧，屌佢肯定冇得拍下一套啦。咁佢梗係有另外一啲 production 好令到你好令到唔識聖經嘅人都有得著，或者好令到唔識聖經嘅人。都會有另外一啲觀感或者一啲娛樂嘅，佢先可以拍到一套荷里活電影噶嘛。咁至於你話文化差異，咁西人嘅基督徒嘅比例多啊，因為香港多咧，其實西人唔係多好多嘅，真係香港嘅基督徒都唔少嘅。老實講，問題就係基督徒識唔識聖經或者聖經講乜，佢有冇論咧，定係淨係背金句咧？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咯，我認為。咁所以雲海講咗，我聽完我都唔會信佢講咯。原因就係佢俾我嗰個感覺好強咯，即係唔係因為雲海都好權威地咧，就令到佢咁樣講咗咧，好多人都對佢入座啊！即係睇完之後係啦，屌唔識聖經，唔知佢講乜交咁樣。 聖經係好好嘅話題，調撥聖經唔信教，咪當佢係故事集咁睇。 其實很多歐洲的國家咧，即係嗰啲尤其是德國啊、瑞典嗰類國家咧，已經有啲聲音咧，就係講關於聖經咧，就已經喺學校裡面讀聖經唔係一個宗教學，係一個宗教科嚟，係當文化咁樣讀噶啦已經。咁呢啲咪先進前衛咯？你淨係講一樣嘢，猶大點樣死嘅，佢都解唔到話啦。究竟跌死啊，一話吊頸死啊咁樣？咁我有個同一個親戚講呢個問題咧，佢都覺得佢又俾佢解得通嘅，佢以為自己解得通啦。佢話：誒，好易解啫，因為啊，佢吊頸之後有人拆咗落嚟，將佢劈咗喺個田野度，個肚都爆埋啊嘛。咁咪可以解釋到佢點解聖經裡面有兩種死法咯？咁樣，即係你要咁樣解釋嘅，咁唔通咁係神嘅默示咩？咁默示咗啲咩咧？咁啊，猶大死咗之後。咁戇鳩咯，呢啲真係。 Rebecca Lau 信咗佢去睇完唔知佢講乜，是似有無人睇過基督的最後有話。 哎呀，我細個睇過。 從香港網絡大典，十羅 B 真名吳永德，何志光口中的死基佬。 咦？乜何志光都睇得出佢係基佬咩？係啊，佢叫咩啊？咩吳永德啊？我都真係唔知道，識咗咁多年。咁我以為淨係我先覺得佢係基佬添，咁佢又回應過我嘅隔空，佢話：屌，探長個仆街咁家產，得佢自己唔係基佬啫嘛，咁樣講，啊，又可能係，即係證明佢曲線都認咗自己係啦，因為佢覺得得我唔係啊。 之類 Michael Gordon 片嗰陣，我聽唔曬， 點聽得曬啊？屌， 仔睇都一樣接受唔到。Emily 未至於千祈唔好睇。只是看不出某些象徵意義者 Jackson Wong 如果真的這樣就是套戲拍得差了同常年套物一樣扮散野懶有心意是似聖經當是歷史及故事看就好有趣 是我覺得有些戲呢即是我都跟即是在這裡都講過十次都有了我就很喜歡呢即是我不連 trailer 都不看同埋咧，甚至乎阿監製買咗飛，即係佢 recommend 嘅我就信噶啦。咁入到去睇完個片頭，我都唔知嗰套係咩，都未知係做緊咩戲嘅時候咧，哇！你嘅收穫咧真係好大嘅，可以原因就係你冇睇到影評，冇聽到呢套係咩，直頭唔知道佢講乜，而你去一張白紙咁樣接收套戲拍出嚟講乜咧，你咪用到一個好直覺，用到一個好客觀嘅一個睇法。咁你就自然會套戲好抵睇嘅，即係已經你已經覺得 即係嗰套戲係嘗試用一個咩角度，用一啲你唔知又好，或者你好認同嘅手法又好，咁你會 explore 到一啲佢嗰個導演或者編劇嗰種手法同埋嗰個電影語言，你係咁樣嚟 create 得到你嘅對一套戲嘅 comment。但係咧，如果你睇曬啲咩古啊幕啊，睇完嗰啲咩雲海啊嗰啲睇咧，屌，我覺得就不知所謂。根本某程度你已經俾佢洗咗腦，或者你已經信咗佢嘅時候咧，咁你係戴咗隻眼鏡入去睇嘅時候咧，咁你咪好舒適咯。你原本有啲嘢你睇到嘅時候，你因為佢嗰個眼鏡令到你睇唔到，咁我就話稱之為蝕桌咯。咁樣睇戲法，即係呢個我嘅意見啫，唔係代表你啊。即係可能你又繼續聽緊古阿莫，佢而家好似唔興啦，係嘛？ Rebecca Lau， 我当故仔睇都一样接受唔到。Emily 未至于千祈唔好睇，只系睇唔出某啲象征意义者。韦上翁，如果真系咁，就系套戏拍得差咯，同上年套《麦力》一样，扮晒嘢懒有新意。是， 系啊， 圣经当系历史及故事睇就好有趣。Jack Musick M.B.邓无色 Emily 同埋因为故事同精神病有关，唔系一般叙事手法。Rebecca Lau get out， 呢套非常好睇了。 get out 好睇啊，真系出人意表添。点啊 Lana？ 做咩有咩要求啊？冇嘢食噶咯。 get out 嗰个系上一集 Johnny English 嗰个 partner 嚟噶 喎。哦，系系系。个书生啊嘛，书生， 书生。是此外国啲节目讲圣经几好，有正有反，又有考古学。 系，因为人哋有空间咯，多电视台咯。 乐谱太多强国差距，古巴莫唔知俾人个原味。 告乜嘢 ？Nana 做咩啊？做咩咁多控诉啊？佢想舐我只手，原来好乖。佢好阿 Nana 好識得 enjoy 同人嗰啲時光，我覺得係一隻識嘢嘅貓嚟嘅，真係有感情嘅，真係同人 Nana。但係佢十九歲咯，喂咁啊係咯，咁講講下講下電影啊，真係改言今集啊，真係九吹廿四，但係咧已經過曬，哇！啲一點幾啦，撲街太長啦，嚇！有啲黐線喎，哇！133仲有，雖然少咗好多。嗱 ，OK， 嗱，江湖規矩，又係講多一個話題。如果冇人提議咧，就瞓啦。咁啊，俾少時間大家自己吹下水先咯。見到開始網友之間自己吹水啦。鄧武式咧，成日都出啲笑嗰啲表情咧，可惜咧Siri 讀唔到嘅，真係。咁唯有下次我配翻音咯。 我覺得 Siri 嗰啲好， 係啊， 嗰啲好 乞 人 憎，係啊，咁樣咯。 Jack Musick M.B. 鄧無色早業前半部套牌似精神病，當去到通靈一幕，立即變神怪嘢。What is Zero 上年有一套 Ghost Story 都好好睇。 Ghost Story 有冇睇？ 古阿莫俾人告佢侵權。 哦，即係剪人哋啲片落去個嗰度。喂啦，江湖規矩隻抽隻之後呢， 叫 Brit 江湖規矩隻抽隻。 喂咁啊，我好似我之前睇新聞仲有啲話題嘅，等我嗱臨睇返先，講到一樣嘢啊。因為都喂大家聽唔使返工呢， 或者係永遠嘅懷 念。哦係喎，同埋我啲聽眾唔少嘢㗎嘛，可能退咗休或者發達上岸都唔定呀。我記得有一次呢，我喺度磨爛隻呢，講啲好撚悶嘅嘢呢，咁跟住呢我完咗個節目呢，我見到仲有30多人係好明顯瞓咗覺，係唔記得走㗎。嗰次真係經典呀，嗰次個教訓呢就係即係覺得自己嗰啲長期嘅聽眾呢，真係瞓住覺嚟支持我，真係好感激㗎。因為你瞓咗覺呢，有廣告你又唔識停呢， 咁對佢嘅收入有好處嘅。雖然嗰啲唔係啲咩收入，兼夾佢改咗制度咧，咁但係都係感恩嘅。OK。 蠢坏蠢，后生仔好能中意睇古阿莫，好能低高能。韦信王探长对上踢咗乜戏 ？Frank 要讲下圣经价为何啦？恶仆 split 之后会拍 Glassman 同不死劫一齐出始讲圣经，尤其是旧约。Rebecca 系被退休咗。Frank 要 welcome 食肥鸡啊！ 海上漂流。 啊，仲喺海上漂流？你啊住离岛嘅，唔系喎，系游轮啊，系嘛？哇，喺公海最好做啲非法嘢，网上 check 唔到你。阿塔，你又梗系你未瞓啊嘛，系咪？康康瞓啦，你听日翻工啦。我听日睇 John English， 我上一套睇咩戏唔记得咗 ？Crazy Rich Asian 系啦，冇错 ，Crazy Rich Asian。 Black 陈，我未瞓噶，继续。Gilbert 唔系，等阵未起身翻工，可能瞓了。 即系如果大家日头已经好攰，就快瞓啦。因为熬夜真系对个肝唔系几好噶。咁啊，讲圣经，尤其是旧约，我点讲到咁多啊？我成日都系耻笑利未记嘅啫。利未记又咸湿又邪恶，真系。兒童聖經班應該拎個利未記出嚟讀下經啦，即係等我哋研究下啦，等佢入世啲啊嘛。因為原來古代可以亂倫嘅，咁樣幾開心啊！ 調撥剪幾分鐘出嚟，當係精華，唔少幾粒鐘時間睇。後生嘅即食文化要快。Wendy Liu 探長，近排一個好嬲嘅話題係大班呢兩星期多次要小麗公開道歉才支持佢。 屌你當自己係乜先得㗎？咁啊真係，但有啲老人咧就好擺大班嘅喎。咁啊係啊，抵死啊，道歉啦咁樣，即係覺得係咪關大班事咧？其實，但係聽佢講嗰啲人本身係有啲問題咧。即係覺得相輔相成啦，即係如果唔係咁樣屹立不倒，梗有原因嘅。即係佢成日都想有喺社會度有啲影響力，咁啊不停咁樣試自己究竟有幾多影響力，咁啊不停叫一啲佢能夠恰得過嘅，即係要指意佢個台宣傳，即係嚟交換佢嘅影響力咯。呢啲就係鄙視啦，呢度梗係。点解大班要咁样呢？因为佢崇拜毛泽东啊嘛，佢个 office 有两个毛泽东同埋邓小平嗰啲像喺度，即系一个咁嘅人，可能讲民主，即系话人哋，唉，真系虽然冇话唔得嘅，但系系咪觉得有啲问题呢？即系崇拜权力，佢所有嘅相啦，所有嘅公仔啦，都系啲劲有权力嘅人嘅，即系佢眼中咧，即系心，即系大佬，你买呢啲又唔使钱嘅咩？即係某程度咧，佢係幾崇拜權力嘅。喂，呢啲咪表裏不一咯？即係價值觀完全係有問題嘅咁樣。即係佢借呢個渠道，借佢呢、這個，即係借佢手頭賣緊嘅嘢，即係佢當係商品嚟嘅啫嘛。即係行之有效，賺到錢嘅。但係佢嘅核心根本就係希望有權力，希望影響，即係左右大局，希望。有影響力啦嘛，啫嘛，即係呢啲我一定鄙視嘅，你俾錢我賺啦嘛。 Jack Music MB 鄧模式聖經舊約堅好睇， 係、哦、 創世紀有個事件王子故事好好笑， 莫 婆我都未瞓， 是 似唔明大班成日叫小麗道歉，莫婆講羅亞方舟，韋神王劉小麗做咗乜要道歉？真心問。是似如果小麗要長毛及其他點解唔使呢 ？Gentleman Jack 探長對大班最了解 ，Wendy 聊一班盲從的粉絲。 咁我又唔敢講對最了解， 即係我純粹係將我觀察到嘅用一個相對客觀嘅方法去分析啫。因為我咁耐，其實我唔係好憎佢，我覺得佢都幾好笑，即係佢都對我都唔錯嘅曾經，但係真係我頂唔順佢一啲無障咧，即係影響到佢嘅行為咯，我覺得。即係心裏面諗緊咩，咪咁樣了解一下佢咯，叫做盡量試一下。咁佢好中意一班盲從嘅粉絲，亦都係好 consistent。因為毛澤東就最中意啲盲目，最中意一啲不問因由而去崇拜，不問因由而去聽佢點而跟佢做一件錯嘅事。即係呢啲咪佢滿足到佢嗰個權力嘅慾望咯。即係好爽嘅，佢覺得喂，你呢班戇鳩嘅人，明明嗰樣嘢係錯嘅，你都跟我講嘅，喂。试过一拎住甜头咪狂玩咯，玩完之后仲可以赚埋钱嘅。喂，屌呢啲咪劲咯！但问题嗰班盲从嘅人，佢自己都本身都有好大嘅责任噶嘛。 Emily， 我读电影有一科系圣经文化，几有趣，但唔算深入。Gilbert 长毛带团由古巴讲共产史，呢、这个好有趣味。 是 似宣誓时玩嘢真系安狗。Frank 住大笨州系典型讲中产无才性格。FQ 都系同一类人。 FQ 系乜嘢啊？老实讲，你话宣誓时玩嘢真戇鳩，如果佢唔系俾人 DQ， 你又觉得系咪戇鳩咧？我又估你唔会咁讲咯。原因就系佢哋系一个 victim 嚟噶嘛，你话佢戇鳩系冇意思嘅。你点解唔话 DQ 佢啲戇鳩咧？即系礼还节曲咧？喂，佢要宣誓玩嘢嘅时候，佢系某程度系为咗佢啲支持者而做呢样嘢噶嘛？即系呢啲咪就系、是？輸打贏要咯，即係呢個叫咩啊？即係成功咗或者佢冇事嘅。咁以前長毛佢宣誓都玩嘢噶，但係佢冇俾人 DQ 到，點解你唔話長毛都戇鳩咧？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將一啲 victim 去埋怨咯。我覺得，同埋我覺得佢好恰當啊。喂，我唔係嗰陣時講幾時講啊？你就形象鮮明咁樣話俾個政府聽。佢嘅選民係諗緊啲乜嘢啊嘛？咁有幾戇鳩啫？ 咩？劉小 麗？即係你宣誓玩嘢，佢衰咗啲人咪個話戇鳩咯。咁長毛以前佢冇衰到，佢都係玩嘢噶。 我但係長毛冇嘅最舊嗰時係冇咁明顯噶嘛。佢嗰啲 唔 係 啊， 自己加嘢啊。 我知長毛唔撚係啊，咩 no 咩 democracy 嗰啲狂撚嗌唔撚係啊，咁唔撚識你講呢啲。喂，問題就係、是。佢已經賴咗嘢，屌你仲俾你話戇鳩？ 你話自決啊嘛，然之後佢自己又兜啊，最勁嘅。 唔係呢啲咪呢啲戇鳩嘅，但係我 佢最正就係佢自己兜翻落自決咧，就唔關話要獨立啊嘛。 咁就事實上係啊嘛，自決的唔係自決，事實上同唔關獨立事嘅，即係佢係戇鳩噶啦。老實講，但係我覺得宣誓時玩嘢並唔係一個戇鳩行為啊嘛，因為你唔同嘅選民，你就係需要做啲唔同嘅表態，話俾你聽。你是代表到他們的嘛，那他宣誓的內容也是代表到很多他的選民的嘛。總之呢，賴嘢就戇鳩，不賴嘢就有型，就這解啫。即是香港人就是這樣想的啦，即是我不能夠完全認同咯，老實說。即是說整班朋友去旅行呢，即是有個人做領隊，哇我來過這裡的啦，喂轉彎就有熱狗吃的啦，這樣好撚肚餓，吃熱狗先這樣。咁大家如果今次去呢，或者係有得食喎，仲好撚好食添喎。喂，即係正喎，熱狗咁樣，點下次去到呢就帶另外一班人啦。去撚到嗰個熱狗檔冇開喎，又落撚晒雪喎，咁樣屌你戇鳩啊老，點我哋行成半里路你走嚟食啫，熱狗但又冇開，俾人屌佢，但佢帶你食熱狗冇錯㗎嘛，佢都一番好意咁樣帶你去食好嘢㗎嘛，食好西㗎嘛，帶你去，即係就係咁樣啦。 Gino Neko， 我睇戏就一定入场睇咗先，之后就会追翻 Making of 有 关资料睇。 所以同你唔使嗌交咯。 网上嘅影评真系差到一个点，资料又讲到错晒，不如唔好做啦屌。换子了，所有主持都附和，除咗掌毛同快逼 Frank Duke 仔， 是似一直觉得当狗正系靓仔，根本大班就系要小礼做佢契弟， 系啊，系冇错。命 题恶婆 DQ 仲要追忆先可耻， 嗯， 大力水手789大班只有一个死穴，就是记得当年查小欣喺佢面前一提徐小凤佢急急嘅狗， 仲有迪娜咧喂， 唔系因为佢哋衰咗话佢安狗，一直都觉得看狗，换只了今天的宣誓方式犯了明天识的法，反而要公开道歉系乜嘢道理？ 咪系咯，即系你咁样就已经讲晒啦。法例冇讲话唔得噶嘛，咁系扭曲咗呢，這个。这个方法即是扭曲了法律那样才是戇鳩嘛，即是我这样看啦，当然我不会认同 KCT 啦，但 是此这些是我个人看法， 嗯， Dan Hernandez 同意，香港很多人胜利球迷心态衰了就说翻人， 是啊，嗯，我觉得即是这里九出24呢，即是我不会因为 KC 这样讲我不很喜欢他的，即是我觉得即大家，我最喜欢就是讲出自己的想法呢，即是再可以有 adjustment 的，譬如啊，你这样讲完我可能听日都觉得戇鳩，即是如果我没有我理由是 support 回自己的时候，即是我会是这样会改变到的，所以我成日都即是我 很尊重人家讲的事，就是这样，因为我都听着即是抡着你有没有意义，可能我一 click 到我啊屌真的戇鳩，但可惜暂时就未有这个 click 咯。咁啊，我都鼓励大家讲出自己谂法啦，因为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喺你面前嘅唔好讲呢啲啦，即系我好认真咁样嘅，屌你有乜意思，有乜所谓啫？讲嘢唔会死，唔会影响到，即系如果俾你讲一句，我就会影响到我决定咁啊，好死啦，几廿岁人系咪？喂，神夜猫做咩唔瞓啊？唔使捞啊！ 主女 Nico 舊日好多鹹濕嘢噶，又同性戀，又送個女隻豬俾人，好鬼正噶，呵呵嘿嘿哈哈哈。 阿監製就話呢啲嘿嘿哈嗰啲，我覺得最撚好笑咧就係約伯記啦，呢個約伯俾人咁撚玩法都唔反面，真係呢啲咪人嘅奴性嘅體驗咯，即係一掌權者係最中意約伯呢啲人噶啦，阿伯拉罕都係戇鳩嘅，即係。连自己亲生仔都唔放过，都谂住益人真系。所以咧，你唔好投入嗰个人先。我觉得圣经嘅的确系一本反映现实嘅书嚟嘅，因为即系有啲人如果乱伦觉得系好大逆不道嘅，我屌你睇下圣经先咯，已经有 reference 咁啊，唔系我作噶嘛，呢啲都唔系好奇啫，古代都有噶啦。喂，同性恋。哇，好呕心啊！即系违反神啊！喂，但系一早已经有噶啦，旧约都有噶，你唔谂而家先知系嘛？即系一个好嘅教材嚟嘅，根本约伯俾人揾笨柒，仲要多谢嘅。喂，屌你，梗系最好系咁样啦，咁咪和谐咯，咁咪唔会有灾难咯，咁样。喂，仲有逾越节咁样，喂，屌你，梗系啦，天兵天将，你唔捻惊啊？解放军你唔捻惊啊？屌你，梗系叩头啦，咁样。即系根本圣经就讲出好多人性出嚟嘅。即係只要你唔好當佢係神默示嘅咧，一切都係好有色彩，同埋係教你做人嘅一本書嚟嘅，根本就係、是。但係話神默示咯，梗係試好出嚟啊！ 是似大班话小丽玩嘢同掌门玩嘢有分别，所以要佢道歉。 哎、 Jack Musick 同 B 邓模式创世纪仲有个咸湿加工嫖加嫂故事。 啊、小丽话咪同长毛分别？喂，屌唔啦，你话就系噶嘛，戇鳩！屌你系凭咩叫人哋道歉啫？同边人道歉啫？同个选民道歉吧。咁如果即系又系讲翻转头啦，假若佢冇俾人 DQ 嘅。佢冇撚型先，佢講嗰啲嘢自決喎、啊，大佬，你唔想嘅咩？大家都想自決㗎，你好想俾共產黨講曬咩？咁佢講自決有咩問題啊？咁佢講出佢嘅選民嘅心聲有咩問題啊？喂，屌衰撚咗又話要道歉，你戇鳩㗎，叫人道歉哥都戇鳩啦！屌你唔撚知自己係邊個，害撚到曾蔭權，雖然曾蔭權都唔撚得可憐㗎啦，但係你害撚到佢坐監一個。 行贿案，唔系受贿嗰个咧就拉捻咗，但系搵唔到行贿嗰个人嘅，点乜捻嘢法律嚟噶？即系侦探一零一都唔捻知点样实，唔捻知点样呢个案会入得到罪啦。行贿又搵唔捻到人嘅，但系受贿又断捻正嘅，都黐捻线嘅。 是指埃及托勒密王朝全部乱伦嘅。 嗯，可能以前啊需要乱伦咧，即系嗱我爷捻上身先。以前如果唔亂倫呢，就就因為呢開頭得亞當同夏娃兩個人呢，咁一定要容許神啊，一定要容許亂倫呢先至可以生養眾多嘅，咁咪算囉，有鳩佢囉，神準咪得囉，係咪？ 是指佢有解釋過點解，不過我唔會。 咁你唔掰就得㗎啦，其實 Emily 原始社会常态， 你讲原始社会是讲乱伦啦，又话讲刘小丽宣誓咧，又想问啊，咁所以又系嗰个问题啦。我都唔知道你讲紧边个话题，我就特别衰嘅，我成日都每个话题都唔同咁样，你又追唔到咁正常嘅。咁但我又真系好想知道你话原始常态系咩咯？咁样喂，咁嗱，最后嗰个话题又讲埋刘小丽啦，系咪？就算同埋讲圣经啦，咁希望大家今晚 enjoy 啦，吹水系咪？咁但系咧，真系无不散之筵席。虽然我今晚把声咧就未走音咗，未喉咙痛，咁但系咧都要瞓觉冲凉。大家都要翻工，开嘅朋友都要去学下画画，同埋写生或者写字或者做下 gym 噶啦。咁样咧。又是时候讲拜拜啦，咁啊又特别多谢有两位朋友，哇仲讲旧约圣经嘅边个？咦，邓武识点解俾人嗨咗啊？咁我嗨show 翻先，点解邓武识会俾人嗨咗嘅？OK， 读翻邓武式先，真系得意啊！ 郑平安 Jeff 同意，香港好多人胜利球迷心态，衰咗就话翻人。Jeff 咪食 MB， 邓武式话说雅各年老，家族人回迦南地。路过一个地方叫示剑，示剑王子看上雅各女儿，强暴了她，但因奸成爱，走去雅各都提亲。雅各话，除非示剑王子和其族人行割礼，就可以娶她的女儿。示剑王子安久久照做，仲逼族人去做。 哦，所以割到而家。 割包皮，成个示剑男人痛到你都企唔稳。雅各率男丁把示剑灭族。 咁好笑，喂！真係聖經就充滿色彩啊！即係佢示範都幾戇鳩都有啊！即係如果人有奴性嘅話咧，即係其實你用一個角度睇咧，喂！如果你啲戇鳩嘅人唔係咁樣咧，奴性咧反抗咪得咯？佢就係想教你咁啫，我相信。即係講呢個故仔，但係咧就偏偏咧就用另外一個角度講咧，一啲當權者咧就用呢啲嚟警惕你，喂！你千祈唔好冇奴性啊！冇奴性咧就犯咗，即神会唔鍾意㗎啦咁样。咁我几好笑呢个古仔，我未听过喎。雅各嘅年老係咁样嘅笨柒嘅，原来明白。OK， 咁都读埋都最后㗎啦，我諗好多人拜拜咗啦。 是此乱伦系想保持血统。 哦、oh, ,ok。 Zero， 所以依家有好多教会唔系好 focus 教约。 哦、oh, 因为 no 嘛。拜拜。拜拜。拜拜。Max Low， 拜拜。 你讲紧圣经啲荒谬嘢88。 拜拜。 水手78988。Blacker 再会 ，Miss Lightwood Knight 88 ，Wertis Sarahgood Knight， Gilbert File 潜水 ，Susan Kong Good Knight， 好 Good Knight， 咁啊好啦，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